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啦，咁啊出边咧就冻啦，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近有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听收音机嘅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亦都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啦，陪住各位听众啊喺今日啦，咁啊嚟到2022年1月31日，咁啊明天咧就系2月1日，咁啊亦都咧就系呢一个大年初一啦，咁啊相信大家都要好地咧就今日。真的要努力埋今天，或者你今天可能都已经请咗假噶啦，咁啊，听日咧就要准备迎接咧就系新嘅一年啦，虎年咧又来临啦吓，咁啊最希望嘅就系咩咧？成日都讲噶啦，咁啊，梗系啲疫情啊快啲走啦，系咪？咁啊最好啊虎虎生威，揾啲老虎啊吓走啲疫情啊，咁啊 very good 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当我哋唔知道，哎，我哋点样先至可以揾到一条啱嘅路呢？例如系咩路呢？例如系抗疫嘅路啊，咁讲啦，唔知道边条先啱咁啊？政府啊、市民大家都系唔好行唔好行，全世界都喺度唔好行唔好行。当我哋唔知道咧将来嘅嗰个方向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冇谂过我哋而家就已经喺条路上边，我哋正在摸紧一条啱嘅道路呢？唔需要理会我哋前路咧有几多嘅艰难，几多嘅苦况，每个人都系噶啦。可能自己工作、学习、人生、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只要揾到我哋嘅方向，唔需要一个好明确嘅，摸住石头行都系一条你自己嘅方向。你都唔需要理会佢有几崎岖不平，点样都好啦。你一路行嘅时候，总系比原地踏步更加理想。我哋成日都话咁啊，经济泡沫啊咁样，最好咧啊！我哋将我哋今年啊啱啱过去咗嘅一年啦，再上一年啊，疫情期间影响我哋嘅，都将佢好似一个幻影一样，好似真系泡沫一吹就散，迎来嘅咧系一个快乐同埋美好嘅将来。虽然在现实生活上面我们未必可以找到一些我们最想要拥有的东西，但是其实活在自己的快乐里面，很多时候其实都已经非常足够的了。所以呢，这么多的听众不需要太过担心前路的方向的，总是会有出头的一天。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你所有承诺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折磨，也不是谁。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 爱雨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 一首歌曲《泡沫》，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芭比啊。鼻上面有黑头粉刺是不少人都面对的皮肤问题。市面上其实都有好多大大小小的产品声称可以有效去除黑头粉刺，例如是黑头鼻贴、粉刺棒等等，都说可以将黑头粉刺连根拔起。不过有专业的美容师就说，原来这样做有机会令到毛孔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甚至乎令到毛孔越变越大的。有日本在职的美容师就分享，其实有些步骤和方法虽然很常见，不过其实对于清理黑头粉刺是非常之错的。包括了用黑头贴撕出黑头粉刺，用手指撕走黑头粉刺，同埋用粉刺棒又或者是用粉刺钳去除黑头粉刺等等。这些方法都有机会会按压到毛孔，造成翻不到转头的损害。虽然这些方法令到很多人觉得即时性很爽，因为一次过很容易就可以撕走很多角质层，不过之后很大机会会出现泛红、红肿，甚至乎令到毛孔变得粗大的问题。加上万一用力不当，同样会伤害毛孔，令到毛孔变得越来越肥大。所以这一位日本的在职美容师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四个正确温和清理黑头的方法了。原来都分几个步骤的、哦。第一个步骤就是扩张毛孔了。建议在冲凉之后进行，因为毛孔其实已经扩张了。亦都可以在鼻上面敷一敷热毛巾，大概两分钟左右。跟住就要软化黑头了。可以试下用卸妆油在鼻的同一方向轻轻力咁样打圈，大概五分钟，跟住就可以排出粉刺。首先用大概摄氏38度的温水洗咗卸妆油先，千祈唔好太冻，亦都唔好太热、哦。太冻嘅话，好容易令到刚刚扩张嘅毛孔缩小，而太热就会破坏角质层噶啦。跟住可以试下敷上一啲海泥嘅面膜，将黑头粉刺吸附出嚟。如果屋企冇呢啲面膜嘅话呢，亦都可以试下用泡沫型嘅洗面奶或者係酵素洁面粉，配搭埋无质柔软嘅洁面刷，咁样轻轻力打圈就可以帮助扫走顽固嘅粉刺同埋黑头㗎啦。最后一个步骤当然啦，清理完之后就要缩小返啲毛孔啦。唔少人可能会用毛孔收缩水，不过其实效果并不大的。这位美容师就建议大家可以试下敷一些雪冻了之后的保湿面膜。冷缩热胀其实收毛孔都是一样。原来敷这种面膜就可以令到皮肤即时降温，毛孔即时收细。若果你是敏感性肌肤的话，就建议可以试下用平时用的常温面膜了。最后，由于黑头粉刺是每日都会形成的氧化皮脂，正确的处理方法其实就是要定期温和地去除，不需要一次过百分百地清除的。甚至乎有些人会选择用一些很频繁的方法进行深度清洁，这样反而是会伤害皮肤的。 听紧收音机嘅你，相信个个咧都有贪靓嘅一面嘅。要护肤又要自己睇起上嚟精神，当然要小心啲啦。选择适合自己嘅方法。如果真系有疑问嘅话，就要征询翻专业人士或者咨询你嘅皮肤科医生啦。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不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失忧之灵，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中交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瓶的汽水，呼出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忆。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出边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嗱，香港咧咁啊，大家都知啦，就好似一颗好靓嘅明珠一样。咁我细细个开始呢度都已经叫做东方之珠。星期一嘅时间咧，想同大家讲下，咁啊，其实咧西贡咧的而且确有一班嘅渔民咧，就养住嗰啲真系珍珠嘅蚌噶噃。最近咧，咁啊见到亦都有报道咧，就话到喺香港专业教育学院，以及咧就香港珠专设计学院嘅师生啊，咁啊以及咧就系西贡嘅鱼排咧，佢哋合作做咩啊咁样？咁啊以珍珠蚌咧就做原材料，咁啊开发咧就香港独有嘅港产手信。咁希望咧就可以透过呢啲产品啊，同埋一系列嘅活动啦，除咗可以增加渔民嘅收入之外，更加咧可以令到更加市民了解本地渔业嘅发展同埋嗰个价值噶噃。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啊，有人见到咧呢啲叫做蚌啊，当佢哋取出咗蚌入边嘅珍珠同埋蚌壳之后啦，咁啊出手啦，制成一啲嘅譬如珍珠沫啊、中药啊、美容产品啊。过程入面咧，嗰啲蚌嘅肉咧，哎呀，会抌咗噶，哇，咁啊真系都相当浪费下，好似唔系好啱。 於是乎咧，竟然間喺一個嘅巧合底下啦，咁啊同一班師生咧真係碰過面。於是乎咧，佢哋就諗到啦，不如咧呢啲蚌肉咧就唔好抌啦，將佢研化成為兩種唔同嘅食品，包括咧就係用呢啲珍珠蚌肉嘅XO 醬啦，以及咧就係珍珠蚌肉乾咁樣。咁更加咧就揾嚟唔同嘅團隊喺度設計啲嘅包裝啊，咁成件事咧都係為咗個生態啦，為咗增加收入啦，為咗唔好浪費。咁佢哋話到喂，點解會做呢啲我哋叫做 XO 醬咧？係因為蚌嗰個味道啊，腥味亦都較重，咁醬料嘅味道咧就可以提升翻啲蚌肉嘅腥味，提升翻蚌肉嘅味道，減少腥味先至啱。而且咧，更加咧就做過好多唔同嘅測試，有用人即係用人去到試食啦，但係科學啲嘅，亦都咧會用機器咧去到計算一啲嘅味道嘅精準。咁所以咧咁都幾好嘅。我哋成日睇到外國有好多唔同咧好嘅新嘅或者保留住佢哋傳統文化嘅一啲嘅食品啊商品啊，香港咧都一樣有嘅。咁做多啲呢一類型嘅，又可以為我哋嘅叫做海洋着想一下，又可以為我哋嘅叫做漁民又可以着想一下，仲可以代表埋香港添，你幾好咧？ 我宁静的沙川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在一排，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 早上6:29找你一首歌曲的还是笨小孩刘德华加上易烊千玺。这边14度的气温，那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6:30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早上有白元浩陪着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北韩昨日证实

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实咧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个嘅即系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系打第三剂。当你打第三剂咧，其实嗰个保护力咧就会系升翻上一个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嗰個Omicron病毒。 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影響你一生嘅人，會唔會就係你嘅老師？ 律师，我而家喺幼稚园做教学助理啊！ 我仲记得当年问你将来想做咩嘅时候，你都仲话毫无头绪嘅。 就系因为你曾经问过我一个英文字嘅解释， 你仲记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嘅 Carol 从当年 Miss Yip 问佢嘅英文字当中得到乜嘢启发？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伴你展翅回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嘅每日一格特别啦，除咗六点钟之外咧，咁啊六点半嘅时候，梗系揾 Kitty 问一问佢今日有咩精警嘅嘢同我哋讲下啦。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估唔到我又打俾你咧。 我估到，点会估唔到啊？星期一你不嬲都打俾我噶啦。 系啊，惯咗手势，星期一中意打俾你嘛。今日朝头早咧，真系冻，寒冷天气警告之余，仲见到14度。 哎呀，等我仲谂住开个窗出去估下添。 唔使啦，今日我都唔系，我仲谂住话担心你今日开窗吹亲。 哇，真系吹亲，我都未行出去就净系开个窗就，哇，好大风喎。 系啊，哇， 好大风哦， 仲系湿冻添啊，系嘛？定系干冻啊？干冻啊？ 我又少少湿咯，又唔系话真系好湿，但系佢。都即系好冻啊，好冻啊！我呢个短裤仔测试真系不得了啊，系好冻啊！ 好心你咪鬼着短裤啦，开仲要开窗开门。不过咧天气咁冻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唔知道你有冇睇过报道咧，就系啲人放狗嘅时候咧都唔紧要啦，咁但系咧。就我見到有個報道咧，即係睇到 up 啦，就係話佢個喺馬鞍山嘅，咁啊綁住咗嗰個隻狗仔咧，成半個鐘喺條街嗰度，咁啊狂吠。 有啊，哎呀，我仲諗住翻嚟講啊呢、這個，佢真係好鬼衰啊！佢有隻入咗茶餐廳度食嘢啊嘛，話個主人 係啊， 嗰隻狗仔咧，咁綁咗喺條街嗰個欄杆嗰度啦，咁啊有其他一啲放狗嘅朋友啊，或者一啲街坊行過見到喺度，即係見到只狗仔喺度吠喎，咁啊唔忍心，即係佢自己喺度又唔知佢做乜啦，咁啊陪佢等，真係等咗成半個鐘，又幫手揾佢主人，佢先斯斯然喺個嗰、那個餐廳嗰度走出嚟咯。 係啦，我覺得呢啲行為真係差到爆啊！已经是我觉得其实应该好多年呢就不会再发生这些事。以前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呢耐不耐都还会见到啲人，因为那时候大家对于宠物那个尊重啊保护意识呢没有现在那么强的嘛。那都还会有机会见到咩啲人困住隻狗仔喺个车嗰度啊，绑住条街嗰度啊，呢啲咁唔文明嘅嘢啦。咁但係经过咁多年嘅教育啦，同埋大家成日喺傳媒嗰度都見到啊，呢啲係犯法啊，跟住又話咁樣好似俾人綁住喺條街嗰度又唔好啊，好似遺棄佢咁樣啊，我估唔到而家呢個年代仲會有呢啲新聞喎、啊。 系咯，因为佢会惊噶嘛，佢又唔知做乜，咁佢又所以喺度吠咁样，咁我见啲街坊后来都有话个主人即系话吓，点解你唔即系摆翻佢翻屋企，你自己先出嚟食啊？ 系咯， 即系咁起码佢都即系安全啲啊嘛，因为你入咗去，你唔知佢喺出面做咩噶嘛，应该可能戳甩咗条绳咁样，咁走失咗咧。系啊，所以我睇到我都觉得哎好嬲啊，点会咁样噶？ 咪系咯，嗱，我同你咧都系有养宠物噶嘛。我呢就通常呢如果喺條街嗰度同隻狗行街呢我就一定会绑住佢嘅。咁如果你话好啦咁我喺个同佢行山嘅时候呢咁去到啲人少啲嘅地方呢我都会放绳嘅即係等佢自己有一种自由啊回归大自然嘅感觉嘛。但係呢都係全程夹住佢嘅。咁当然啦我觉得佢驚过我啦。因为佢驚哎呀一走失咗点算呢咁样係咪佢唔識搭车嘛。係咪咁所以佢就死跟难跟嘅佢都会跟嘅。咁但係呢我就即係如果你话去餐厅食嘢要放低只狗咧，我呢个我真系做唔出啊！第一，我会选择要带埋只狗嘅话咧，我会选择一啲可以宠物都入得嘅餐厅，呢个第一个方法啦。 系啊， 其次咧就系即系学下 Kitty 话斋，如果你真系去想去啲特别啲嘅餐厅，你咪翻屋企摆低咗只狗仔先咯。 系 啊，咁摆低咗佢之后，咁佢又唔使惊，你又唔使烦，又唔使俾人指责，又唔使俾人登出嚟。而家除咗系报道之外啦，网上面啲公审咧，老实讲我真系好怕。 哦，系，唔系咁，我即系我会唔明白咯，即系你可能即系你养个小动物，你都当佢即系仔女咁噶啦，即系你唔会摆个仔女喺条街度，咁你又唔知佢做乜，即系你会心挂挂噶嘛，你摆咗喺条街嗰度， 咪系咯， 佢喺度狂叫，喺度惨叫，咁你都唔忍心噶，所以唉真系唔明白啊，咁我见到其实嗰个报道之后，另外有一单咧又系。即系又系有啲唔系几好嘅主人啦，即系话之前喺我唔记得系咪将军路啦边一度咧，有一区咧佢成日都带只狗去散步，咁佢冇绑绳，咁不过咧佢连过马路咧都有去嘅咁样，咁有啲人就话喂你小心啲，佢自己咁样过马路行嚟行去咁样，咁、那个主人就话冇事噶，佢不嬲都系咁噶。车到去又俾1000蚊你添啊，咁 样。 哇！我又会觉得咁都有嘅。 咁样讲真系好不负责任啊，因为同啲狗狗一齐过马路咧，我有听过啲主人讲就系话，佢识过马路噶，佢识睇灯嘅咁样。 哇！系 啦，咁但系其实我都惊嘅，即系你唔知佢嗰刻会唔会突然之间睇唔到噶嘛？人都会啦，唔好话狗仔啦。 人都会啦，系啊，即系你可能失咗神或者你揿电话，你都会。小心冲咗出去啦，咁何况狗仔可能突然之间听到啲声，又或者即系俾其他嘢吸引咗注意力，咁样行咗出去都唔奇噶嘛，所以真系养动物系要好负责任咯。 系啊，咁大家记住啦，如果今日朝头早放狗，你又想食个早餐嘅话，就唔好绑佢喺条街柱嗰度啊。 系啊， 一系咧就翻咗屋企先，或者 take away 咯。买酒跟住一齐喺屋企食咯，系咪？ 系咯，我会啊，我今日会选择同佢食早餐噶啦。 好好啊，你食得开心啲，转头翻嚟见啦吓。 好啦，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朝早6:44，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呢？嚟紧虎年啊，梗系讲老虎啦。老虎系世界上最大嘅猫科动物，亦都咧就系非常之靓同埋优雅啦。老虎咧起源于200万年前嘅中国，咁啊喺长期嘅一个叫做分化嘅过程入边咧，咁啊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老虎，一共咧就有9种嘅唔同品种啊。好啦，咁啊原来个祖宗啊就系中国啦。好啦，咁但系。分门别类去到边咧咁样，有华南虎啦、西伯利亚虎、孟加拉虎、印支虎、马来虎、苏门答腊虎、巴利虎、爪哇虎啊、女海虎啊，其中咧其实有啲品种咧都已经系绝咗种噶啦。好啦，咁啊讲又讲下华南虎啊，华南虎咧就系中国特有啊嘅一种老虎嘅品种嚟噶。 华南虎曾经广泛咧分布喺中国嘅各地。咁啊，雄虎嘅身长咧 2.5 米，大家幻想下一道门啊，高两米啊，佢 2.5 米，一道门打横之后仲要再长啲咁样，体重啊大概150公斤。咁啊，华南虎咧系最原始嘅老虎嘅品种，佢咧就系最接近老虎直系祖先嘅中国古猫。不过咧，就华南虎啊，目前咧野外嘅咧就已经咧就灭绝噶啦，咁所以而家嗰啲咧华南虎咧，我哋要更加咧好好地去到保护佢哋。好啦，西伯利亚虎，其实即系我哋成日所讲嘅一种叫做东北虎。啊，东北虎咧分布喺边度咧？就喺俄罗斯啊，西伯利亚，咁啊所以叫西伯利亚虎啦吓。仲有喺譬如啊朝鲜啊，中国嘅东北咧都有嘅，系现存体型最大嘅老虎。这个犀利啦，雄性啊，体长身体嘅体长咧，更加去到3米左右，咁体重更加可以达到350公斤。咁啊，由于咧佢嘅栖息地不断咁样缩小啊，咁啊，至到咧，根据翻记录，2015年初，咁啊，全世界咧，上面啊，只系仅存嘅野生西伯利亚虎咧，其实就唔足呢一个嘅，系500只嘅。又系我哋咧需要好好地咧，就系、是、爱护嘅品种啊吓。好啦。孟加拉虎是目前全世界数量最多，分布就是最广泛的一种老虎品种，体型仅次于西伯利亚虎的，主要分布在哪里呢？印度、孟加拉国、孟加拉虎嘛，是吧？其实在中国的西藏亦都有少量的分布的。雄性的孟加拉虎大概160至270公斤，由于保护措施，哎呀，这个做得好，在2011年至2014年间，在印度的孟加拉虎的数量也都增加了1/3。暂时我手头上的资料去到2014年，去到就大概有2000多只的老虎呢，我自己都有见过，当然仲有白老虎啦吓。咁啊，我自己见过老虎嘅时候呢，又接近啲野外老虎呢，哇，佢哋嗰啲眼神呢，你真係俾佢望到嘅时候呢，摄咗入去，同埋真係有一种呢係驚到腳仔軟嘅感觉嚟嘅。嗰陣时我记得见老虎嘅时候呢，哇，如果冇个铁笼喺度挡一挡嘅话，哇，真係我都可能做咗点心啊。咁所以呢，老虎呢啊，咁啊咁珍贵嘅一种咁凶猛嘅动物呢，咁啊希望呢，咁我哋继续好好地爱护佢啦。虎年嘅时候，更加希望啊，各位听众都继续系虎虎生威，快啲划走啲病毒就最好啦。 叫嚣也敢跟你飞车切磋，偏偏要我安坐，文清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play turn down the show. 光美越是看轻我，我越难传播。按一按 app 五好吗？刷新你的耳朵，只要活着，装好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首歌曲叫做 Eyes on Me。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而家小朋友戴口罩都好叻噶啦，我仔仔有阵时仲见到我睇翻啲旧相嘅时候，爸爸点解你唔戴口罩？我话张相几年前噶啦，四五年前嘅相咁，嗰阵时唔使戴口罩嘛，系咪？出面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注意啦，早上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寒冷天气咧，咁啊都已经啊继续啊生效紧噶啦吓，咁啊呢几日咧都系冻冻地嘅感觉，咁啊大家都要注意住保暖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系年29嘅早上啦，咁啊喺我哋电话侧边已经揾到咧就机构系统分析师啊，咁啊阿涛喺度，早晨啊涛， 早晨小白， 系啊，同你拜定个早年先啊，咁啊祝你恭喜发财，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咁啊屋企人个个都心想事成，咁啊仔仔就精乖伶俐最好啦，咁就， 系都祝你啊，继续口齿伶俐啊，系真系身体健康，哇依家真系身体健康好重要啊， 系啊个个都系咁讲啊，咁但系虎年嘅时候咧有一样嘢我哋真系要谂一谂啦，啊，真系新蒸头啦，嚟紧嘅时候，咁啊都有啲应该新嘅项目咧，咁啊嚟紧嘅时候可能越嚟越多啦。我哋都会见到咧喺今年啊，咁啊啱啱咧就出咗又话咩元宇宙啊，各样嘢都系一啲好新概念嘅嘢。其实就算讲咗好多次咧，都未必个个系明白嘅。咁啊，但系元宇宙原来有好多嘢咧，其实而家都已经咧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出现紧。咁啊，将来咧会同呢个元宇宙结合又好啊，或者系元宇宙出现嘅先决条件啊，或者佢系元宇宙嘅工具啊，有啲乜嘢其实而家我哋都已经系见到会喺元宇宙出现嘅咧，阿涛。 如果你系讲元宇宙最需要嘅一样嘢咧，就莫过于咧就系呢个半导体技术啦。 半導體技術啦，即係咩嚟嘅咧？ 簡單啲嚟講，即係晶片啊。因為始終咧，我哋仲未能夠，即係未講到好將來就係、是、啊，你成個靈魂都已經融入咗響個元宇宙入邊，講到好似好科幻咁樣啦。咁但係現階段呢一刻，可能你要入到元宇宙咧，都仲需要一啲嘅器材，譬如係講緊 VR 啊呢一啲嘅嘢，咁就需要好大量嘅晶片啊。咁當然啦，其實講緊我哋而家嘅電腦同埋電話，其實都係要用晶片，咁所以變咗半導體技術咧，其實就好需要啦。 我成日咧都會睇新聞就話有啲國家咁或者有啲生產商，佢哋就因為欠缺呢個天然資源，冇乜材料咧，就影響咗佢哋嗰個晶片嘅生產啊。其實半導體技術即係就係呢個晶片嘅生產，都係有直接關係嘅兩者。 係冇錯，咁啊講緊個資源就應該係講緊所謂。嘅即系响元素周期表啦，又要讲翻就系嘅一个叫石啊 silicon 呢一个嘅元素啊。咁其实 silicon 其实都好容易获取到噶，响绝大部分嘅泥土入边，其实都有呢一个物质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讲紧咧，就系呢个制造嘅技术啊。因为始终制造嘅技术唔系好多间公司有，所以你通常就会听到一啲台湾比较出名少少嘅公司咧，就会帮人哋生产晶片。 哦、我亦都听过话有啲荷兰嘅公司咧，就话佢哋有一个全世界最高嘅技术，跟住就话净系中意同边几间公司合作啊，都有听好多呢类咁嘅新闻咯。 咁我又会觉得未必话中意同边几间公司，应该系话有机会啊，有机会就系啲大厂专门净系揾佢哋去帮手，咁所以就俾咗嚿钱佢哋，咁咪等于直接揾咗佢哋啲独揽啦，你当系，咁所以变咗有啲咁样嘅机会出现咗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依家呢個半導體技術咧都開始響其他嘅地方，包括啦我哋國內咧都有喺度生產緊嘅。咁只不過一個技術不斷喺度改進緊，咁啊想結合咧切合我哋依家最先進嘅一啲嘅公司啦，變咗就可能要因為講又要講翻就其實半導體技術係都係一個好燒錢嘅行業嚟嘅。 哦，咁啊除咗半導體技術呢啲就太 technical 啦。咁如果啱我哋香港人聽。 聽嘅，一般用家聽嘅，仲有啲咩其實同呢個元宇宙都好有關係嘅咧？ 又會講翻我哋之前所講嘅加密貨幣啦。咁因為加密貨幣咧，主要係講緊喺個虛擬世界入邊可以到去使用嘅，咁所以變咗加密貨幣咧喺呢個元宇宙入邊，絕對係一個好密切嘅一個相關嘅一個一樣嘢啦，叫做。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啊，又係講翻加密貨幣呢一樣呢樣嘢啦。 係，即 係 將來可能如果入咗個虛擬世界入邊，因為虛擬啊嘛，虛擬貨幣啊，梗係喺虛擬世界用噶啦。咁啊變咗我哋個都唔可以話靈魂啊，即係我哋嗰個系統咧入咗入去呢個虛擬世界，我哋就會用翻呢啲虛擬貨幣咧去到做嗰啲嘅交易啦。咁所以就第二日咧就會可能用多咗呢類咁嘅貨幣啦。 嗯，冇錯。即係或者唔好諗到咁虛幻啦，好似我哋而家普通玩嘅一啲 apps 咁樣啦。咁其實有啲 apps 入邊，佢入邊有啲貨幣可以去兑換一啲叫做工具包啊，或者如果你最簡單一個例子，如果你有玩到 Candy Crush 嘅，咁又你見到入邊佢有啲功能噶嘛？係啊，咁但其實佢係可以用一啲貨幣嚟去購買，而呢啲貨幣咧，你又可以用錢去到買喎。咁其實某程度上講，嗰啲貨幣就其實係一個虛擬貨幣。 哦，又或者係有啲社交軟件上邊咧，佢哋都會要你用真金白銀啊，即係我哋譬如用港幣去到買一啲嘅貼紙，因為我好中意呢個卡通人物嘅貼紙嘅，咁然後我就用錢買。咁但係咧，其實佢有陣時買嘅時候唔係話你自己買咗嘅，你要買嗰一乜叫一個古靈精怪貨幣嘅，買咗佢哋嗰個錢之後咧，先至用佢哋嘅錢再買嗰個嘅貼紙。不過咧，佢哋有陣時嗰啲好衰嘅 set 到咧，就係例如佢貼紙賣$8嘅，咁但係咧你買佢嘅貨幣咧就最少要買$10咁樣，咁好似 hold 住咗啲錢，但係我又唔可以變翻錢喎，即係我唔可以將嗰個嘅貼紙咧賣翻出去，或者將個剩餘嗰兩個虛擬貨幣賣翻出去，又變翻我現實世界的錢嘅喎，即係其實佢係呃咗我啲錢，我成日覺得。 又唔好用話呃啦，即係叫做技術性咁啊，純粹係啦，用一啲嘅方法 hold 住你啲財 ，hold 住你啲錢啊，叫做咁，所以變咗就係啊，變咗有啲咁嘅 concept 咯，都從而出現咗。 哦，咁大家睇下自己需唔需要啦嚇，係購買呢啲嘢。咁另外除咗呢兩個之外，仲有冇多一個咧？都係同元宇宙好有關係，而喺我哋現實生活上面，而家都已經出現咗嘅咧。 咁就係另一樣都比較可以當係新少少啦，或者叫做虛擬偶像啦。 哦，虛擬偶像即係以前我成日見嗰啲咩初音未來啊呢類型咁樣嘅偶像。哦， 係啦，就係呢一類啦。咁其實都開始多咗呢一類嘅多咗呢一類嘅偶像啦。咁譬如係喺韓國啦，韓國都有出現到呢啲咁樣嘅叫做 V 嘅 Tuba 啦。咁又或者係國內啦，國內其實。啊，唔知你知唔知道國內其實都有出現過一啲嘅虛擬偶像嘅， 我真係唔知喎、啊，呢、這個係啊， 負責做報道新聞添噶。 哦，係咩？即係佢係 graphic 嚟嘅，咁然後就將啲嘢輸入去，跟住佢就不斷係咁報啦。 係啦，冇錯，所以都有呢一類嘅偶像出現咗嘅。 哦，咁大家即係可以留意一下，咁啊睇下虎年嘅時候咧，會唔會將呢個元宇宙啊越嚟越多唔同嘅東西，就同呢個虛擬同埋現實已經係有個連結喺度啦。咁我睇下我哋會唔會多咗機會涉獵到呢個元宇宙嘅世界啦。咁朝頭早唔該曬阿圖先，祝你虎年啊虎虎生威啦，多謝曬。你好，拜拜， 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要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格连活特至今未有回应事件。本港昨日新增8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7宗本地个案中15宗源头不明，余下相关个案中由荔村翁丽楼、石荫东村任御楼及青衣宏福花园二座怀疑出现垂直传播，有关单位需要撤离。15宗源头不明个案，4宗怀疑是 Delta， 患者分别住在慈云山、黄大仙下村龙信楼、彩云二村明丽楼及彩云一村时雨楼。10宗怀疑是 Omicron， 患者分别住在元朗水边围村碧水楼、 大窝后村富日楼、沙田博康村博智楼、土瓜湾燕安街十八号、东涌影湾苑十六座等。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源头不明个案越嚟越多，形容传播链模糊，疫情正在社区蔓延，呼吁市民在农历新年期间要留意参与跨家庭聚会可能导致传播。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新界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或以下，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寒冷，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过新年，二台为你全家打打气。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会打扫屋企，粘多啲靓靓嘅挥春，去迎接新嘅一年。 我是超 B 啊，我最紧系帮大家拖干净个地啦，洗干净个厕所先啦。 我是 Mimi 刘敏庄，我梗系煲李志刚最中意饮嘅汤，等佢翻嚟食团年饭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你一家健健康康迎新岁。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还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1958年启动，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1970年下水，幕后功臣黄毓华就隐姓埋名，家人都以为他人间蒸发。直至1987年一篇关于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报道，才令他浮上水面。他失联30年的真相终于到水落石出。 黄毓华因为曾经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50年代被选中调往北京参与研究。当时新中国资源匮乏，连计算核心数据的计算机都没有，黄毓华就用算盘和直尺用磅秤控制核潜艇的总重量和稳定性，以最原始的办法克服尖端技术问题，靠自学自教拼凑出核潜艇的轮廓。 第一代核潜艇按设计极限1988年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年届64岁的黄毓华更加亲身下水，成功缔造新里程。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现时以长征命名的核潜艇已经发展至第18代，成为国际军事战略制高点。 另一个深海探索响当当的名字就是蛟龙号总设计师徐喜南。在蛟龙之前，中国研制潜水器最深只能下潜600米，而从下潜几百米到6000米，美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差不多花了50年时间。有美国深潜技术专家认为，蛟龙号将起步目标设在7000米根本不可思议。 本来已经退休、双眼近乎失明的海洋装备专家徐喜南接下任务，只是花了10年，蛟龙号2012年成功在地球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下潜7062米，标志中国可以探索全球99%以上的海底。 蛟龙号至今已成功下潜超过158次， 而载人潜艇奋斗者号在2020年成功到达马里亚纳海沟10909米最深处，潜航员更可透过直播信号与地面对话。 中国从渤海到南海，海岸线长达 1.8 万公里，守护深海空间，探索深海资源，在国家安全层面至关重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MC 张天赋， 打破界限，音乐共享。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梗系要投票支持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11嘅时间啦，咁啊，有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听下啲人声先。朝头早嘅时间啦吓，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仲有 Barbie。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 我今日朝头早稀客，晨光交通天文台 Toby 又唔见咗 ，Diddy 又唔见咗。 噔噔噔噔， 系咯，你做咩翻嚟啊？你唔系俾人炒咗嘅咩？ 哎，唔好乱讲嘢，唔好乱讲嘢。 佢系 Sammy 啊， 炒我哋好好好嘅 ，OK 嘅。 见咁耐唔见你， 你有冇听过四个字叫越描越？ 好啦，咁咧就同大家讲下啲交通先啦。之前咧就强制配合呢个强制检测安排啊，燕安街咧就曾经封闭嘅，不过已经解封咗啦。另外咧喺九龙湾咧宏开道啊，都曾经有爆水管，不过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宏开道去常怡道方向咧，介乎林福街同埋常裕道一段嘅唯一行车线就解封啦。隧道方面非常之好，路路畅通。 嗯， 而家隧道都系正常嘅。 咁咪好咯。 而家明显真系噶，你朝早翻嚟嘅时候咧，都系畅通啲嘅，即系疏落啲嘅啲车系。 噔噔啦噔，噔噔啦噔，大家系咪已经准备好呢个嘅放假嘅心情咧？ 未准备好， 冇、啊。 新年新年， 今年咧真系啱嘅，你唱多几句得噶啦。因为咧发觉嗰个过年嘅气氛咧，就真系冇咁浓厚啊。 系啊， 第一冇行花市啦。 我个人嘅气氛都冇乜啊，其实。 所以我头先尽量将个气氛推高，你见到我人手唱歌。 好啊，好啊，好啊。 噔噔 非常好啊！你会唔会扮埋舞狮喺度跳埋舞添咧？不如我帮你拍片啦、啊。 哇！唔系，讲翻啲即系好正经嘅嘢先。嗱、 啊， 继续都系讲环保啦、 啊。 新年都要环保啊！ 系啊系啊系啊！ 信封咧其实都可以回收嘅，或者系 你讲利是封 系 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信封同利是封系两样嘢。 我太興奮了， 我哋俾個信封去得噶啦， 我太興奮啦！利是封，利是封，利是封， 系啊。 咁同埋如果大家系咪都仲？呢排應該疫情關係都冇再可能拜咁，即係冇去對方 哦，係啊，會少嘅，通常都係第一未開始拜年啦，係咪？咁、亦都會選擇可能網上邊拜年咧、 啊， 會比較上多啦嚇。咁 啊 大家都注意呢個社交距離咁啊最好啦。 係咯、啊，咁我諗都可能少咗啲包裝紙都唔錯咯， 係、咯、啊，都係 嘅。可能一種網上嘅問候，可能。 溝通更加多。 係啊，咁啊，同埋呢一個叫做桃花啦，一啲吉仔啊，其實咧都可以咧就係回收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啲相關嘅資訊啦，網上面都有好多噶啦嚇。 係啊， 好啦，得啦， 我好驚咧，你又會問我嗰啲，我以為你會同我練習定嗰啲何年長輩問句， 唔會啦， 唔好問。 見你有啲口窒窒今日， 好驚， 可能太耐冇開麥。得啦， 唔系佢太激动啫。 你跪安啦，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 好，唔该 ，Sammy。好，天气方面问一问咧，口齿伶俐嘅阿 O 先，早晨， 早晨 好 ，Sammy 都 OK 嘅。 哎呀， 呃一声 嘅，点解？ 我话佢 多啲翻嚟啦，系啊，多啲翻嚟啦，系港台都系。好地方嚟啊，好风水啊， 梗系啦， 有风啊吓，咁啊有水，水啊自己斟俾自己饮嘅，饮啖热水。点解咧？因为今日咧天气冻咗好多啊，咁啊大家要注意保暖啦。咁年尾流流唔好俾自己病咁啊 ，be strong 咁啊，大家咧都强强壮壮咁啊迎来啦。明天啊呢、這个年初一就去，即系你又拜年又好，俾人拜年又好，视像拜年又好，咁你都要啊一个精神嘅模样噶嘛，咁啊。即系好口啊，唔介意多讲几句嘅，祝大家生龙活虎啦，咁样。 系啊， 虎年最紧要咧就系、是、精精神神。咁啊，望翻天气先啊，喂，今日咧能见度相当之低啊吓，咁啊，亦都有一层烟霞喺度啦。咁啊，系咪偶遇我啊唔知道啊，因为咧有阵时朝头早咧灰蒙蒙嘅天空咧，晏昼嘅时间咧会突然间天空晴明起上嚟咧，又出太阳又剩。琴日个日落咧，好多朋友仔都有社交平台嗰度打下卡啊，影下相啊咁样。咁琴日都迎来好天气啊，希望今日如果下昼时分好天啲，亦都会好啲啦。不过即系头先 Sammy 喺度讲交通啊，依家嘅冇问题啦。今日都当系年卅晚咁样噶啦嘛，咁所以咧就可能下半昼入去啲远啲嘅地方，譬如嗰啲叫做吐露港啊，即系入大埔啊、入上水啊、粉岭啊嗰啲，啲路就有机会塞塞地。 应该我估咧，可能有啲老板就大家都年近岁晚啦，早啲收路啦咁样。跟住就话，不如食完 lunch 咁啊，大家一齐就散啦咁样。 哇，咁好噶，而家啲老板。 其实好多都系咁样嘅， 好咗好多年噶啦，其实 系啊， 系啊， 做咩啫你？ 冇啊，我真系觉得好好啫嘛。 系咯，咁啊，所以咧，中午啊、晏昼嘅时间咧，可能都会开始塞车，留意住交通组嘅消息啊。 冇错，冇错。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 好，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气寒冷啊，四只大字已经写咗喺度啦。天气寒冷，咁啊，大致多云，咁有几阵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1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啊，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咁啊，农历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生效紧嘅，朝早嘅时间啊，咁啊冻住唔紧要，咁啊都有晨光大学听下知识先。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咧，同我哋讲开粤剧嘅文化噶。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今朝早咧，不如同精伟讲下呢一个可以去接触到呢一个粤剧文化嘅地方啊。除咗去睇之外咧，即系欣赏粤剧咧，我谂去博物馆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冇错啊，喺香港咧，沙田嗰边。系啦，文化博物馆入面咧，就有一个粤剧文物馆嘅，系啦，咁入面咧就系摆咗好多相关嘅东西啦，咁无论系台前定幕后嘅嘢，你都会见到咯。 你觉得有咩好值得我哋睇嘅咧？ 第一啦，就系、是、有好多前辈佢哋自己真系以往用嚟出台嘅衫啦， 登台嘅衫， 系啦，就真系贡献咗俾博物馆嘅，咁嚟到去俾我哋都去接触啊。当时佢哋嗰阵时，可能佢套衫，咦，原来以前兴咁样嘅花纹噶，又或者系可能特别系比较而家越嚟越少啦，珠片衫系啦，珠片衫就会系而家只系会喺六国大封上呢套礼器会做嘅时候咧，先至会有机会着到 嘅 啫。 嘅其中某啲角色 系啦，某啲角色嘅元帅嗰个角色就会着珠片衫。因为好贵嘅， 哦，因為個手工亦都好，成件都係珠片， 係人手釘嘅， 人手釘嘅，咁所以就以前啲工就比較好啲啦，咁所以都留咗好多套嘅，我見到，好似我冇記錯的話，應該飲姐係有套衫喺嗰度有，係啦，咁亦都有其他林家星都好似有喺嗰度， 係 啦，咁所以佢哋有啲戲服會見到啦， 係。 咁另外即係呢個粵劇文物館入面，亦都當然會講一啲歷史俾大家聽啦，即係或者係喺香港嘅粵劇發展史到底係點樣啦？即係另外頭先講話台前啊嘛，台前就即係可能講緊啲衫啦，或者化妝嘅一啲竅門啦，即係話俾大家聽。之外咧，即係如果幕後嘅話咧，就係可能講緊嗰啲佈景啊， 係 即係嗰啲我哋嗰啲畫布啊，即係嗰啲佈景到底係點啊？即係音樂到底我哋用咩音樂啊？ 係 咁鑼鼓又係用咩鑼鼓啊？咁點樣分啊？啲樂器係乜嘢嚟㗎？甚至是他们有些再关乎历史多一点，就是可能以前我们称之为戏桥啊，即戏桥有几个解释的，戏桥有第一个解释就是即我们套戏那条桥是什么，那样就叫戏桥啦。第二就是以前那些单张啊。 哦， 是啦，以前那些单张我们都是叫戏桥的。嗯，所以有得看以前那些广告咯，即人家以前那些广告是怎样啊，买票是怎样啊，咦哪个挂头牌啊，即这些都会有得看啦。 嗯， 还有即系而家即系啱啱疫情，可能大家就少见啲啦。但系以往咧都一路做神功戏啊，嗰啲咧咪好多时候嗰啲花牌啊，大花牌、红色系，你真系见到系神功戏，你先会见到嘅啫。而家系咁就即系嗰啲又会有。 但系以前就唔系嘅，即系以前一做开戏就都会有呢啲牌摆喺出面嘅。 以我知道而家内地有啲地方都好似兴，如果有演出咧，佢哋都会整个细嘅呢啲花牌喺。 其实有冇特别意思嘅咧？ 其实都系一个功贺嚟嘅啫， 系啦， 都系一个功贺， 即系好似送果篮咁样， 冇错， 都系排场啦， 或者我哋而家嘅花牌就真系有个有堆花喺度噶嘛， 系 啦，佢哋嗰个花牌就红色一堆啊，有啲字啊咁样， 甚至有啲灯嘅， 冇错啦， 哦， 咁呢啲都系一啲比较特色咯，历史性嘅嘢，咁大家都可以喺度睇咯。 系有冇话除咗呢个地方之外，而家香港去推广呢个粤剧文化，有冇话边啲地方仲可以去嘅咧？我谂系咪嗰个戏曲中心都会有啲展览啊咁样咧？ 戏曲中心展览咧就可能少啲，不过咧佢比较恒常啲咧，佢有一个即系除咗大剧场之外咧，佢有另一个叫茶馆嘅地方啊。 之前有少少提过， 系啦，都有提过嘅茶馆咧，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因为佢比较恒常都有，日日都喺嗰度都有班新生喺嗰度演出噶啦，咁所以都系另一番嘅味道嚟嘅。 嗯，两种嘢咯，即系睇博物馆有睇博物馆嘅好咯，可以慢慢即系一路行一路睇咁样，因为我记得我都好似有去过文化博物馆嘅，因为好近我以前学校嘅。咁跟住你入到去咧，其实唔系斋睇嘅，佢都有一啲互动嘅嘢，即系俾你揿下， 系揿下掣啊。 系啊，跟住有啲片段会播啊，咁样都几得意嘅。 佢系一个长期嘅展馆嚟嘅， 系 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望下。其次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感受到多啲戏曲。即係呢啲發展啊，中意嘅話咧，咁又可以多去劇場啦、啊。又或者即係之後自己想學嘅話，其實香港咧真係正規嘅課程就係香港演藝學院咯。係啦，即係喺呢個教育制度之下， 係 符合呢個大學水平嘅。 不過我諗咧，可能好多家長咧，如果覺得想俾自己嘅小朋友去學咧，都可以由細學起，係咪？有啲點樣啲小童嘅訓練班， 有越嚟越多噶啦。 係咯， 特別係即係我哋呢一輩有好多時都會出嚟教嘅。 係咯，因為你之前講嗰啲咩 棒子 功啊，嗰啲十八般武藝，梗係由細個即係啲根源啊、靈活性好嘅時候開始學起噶啦。 即係好似我自己咁样咧，就惨啦！我真系16岁先学嘅， 16岁都好细个噶啦，已经 叫好细啦。但系其实基本上发育都渐渐成人噶啦嘛。 即系而家呢个年代，6岁已经迟啦。 即系咧，我当年咧16岁，其实我啲筋骨咧系本身比较硬嘅。咁我个一字马咧，我哋讲紧系每日朝头早9点钟上堂啦，咁上到可能5点咁样啦，但系9点到12点都系做紧基本功嚟做功夫嘅，即系基本功、把子功、弹子功都系朝头早嘅时间。 嗯， 咁但系讲紧我个一字马系日日咁翻学，日日咁拉，都拉咗2年我先落晒嚟。 哦， 所以我系痛苦嘅，同埋我哋会搬腿咯。 系， 搬腿咧，就係個人瞓咗喺度，之後就幾個人撳住你，就將你隻腳搬上個頭度咯， 係 啦，直不甩咁樣搬上個頭度，嚟幫你拉筋， 即係鑑生咁樣幫你拉開佢， 係啦，冇錯。所以我哋成日嗌到啲產房咁樣嘅，咁之後咧隔離辦公室咧就成日喺度問嘅，啊做咩事啊又，哎呀佢真係冇嘢，佢真係冇嘢，之後啲老師冇嘢，唔好用 嗌救命喎，咁啊 係啦，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如果真係有興趣趁勢做，即係訓練咧都係好事嚟嘅， 所以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咧，真係台下拉咗好多年啦。咁今朝早咧，唔該曬精偉。 一首歌曲叫做《一样》，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好啦，朝早7:27嘅时间啦，咁寒冷天气几高，梗系继续生效啦。 系冻冰冰都要执下嘢嘅，因为今日咧就 suppose 要咧年廿八洗咗邋遢， 洗咗噶啦， 应该已经干干净净啦。 系啦， 抌咗好多嘢啊！ 我都抌咗， 我好中意抌嘢，其实我真系，因为间屋边有咁多位置挤啊啲嘢， 系 我亦都好唔主张买嘢嘅。 你抌得最多系咩啊？呢一次 玩具， 哇，估你唔到， 系啊，有啲烂咗啊，跟住有啲疏咗啊，啲玩具我全部唔会因为哎呀陪住我啊大家爸爸唔好啊。好衰噶！趁佢去咗阿妈度嘅时候咧，我抌晒佢。 呢啲同我态度差唔多，我依家都系咁样噶。 系咪啊？ 我就系话你哋唔好再问佢呢样嘢要唔要啦。你总之后佢睇到嘅时候，你就帮佢处理咗佢就得噶啦。 心良苦啊，啲妈咪。 梗系啦，佢唔会记得噶。 我记得噶，但 系啊，某啲咯，可能 记得噶。 跟住佢现存嘅玩具咧，就将佢因为执得乱啊嘛，就将佢排得好靓。咁等佢翻嚟嘅时候咧，就用嗰个开心咧，就忘记咗嗰啲已经消失咗嘅玩具。 都系啊，都 系吓，好办法啦呢个。 今日系1月31日，星期一，农历12月29，适宜嫁娶， 开市、交易、立券、开光、出行、拆卸、收造、入宅、迁徙、动土、破土、安葬、除服、成服。 牛年压轴一日都算不错、哦、 开心就好了。安藏佛木祈福纳畜， 无惊无险过埋今年， 放松心情啦！今日都系农历年嘅除夕， 我会回顾牛年，收拾心情向前走。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时。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上昼大约七点完成土瓜湾燕安街十八号、二十号同骏发街十七、十九号嘅强制检测行动。截至昨晚十点半，大约五十五名身处受限区域内嘅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當局正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確認區域內所有人士已經接受強制檢測。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28戶，當中7戶在過程中沒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隔離的住戶，亦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會採取措施跟進。北韓證實昨日試射一枚火星十二型中遠程彈道導彈，以驗證導彈的準確性。官方朝中社報導，今次試射目的是選擇性地評估這款正在生產的地對地中遠程彈道導彈，並驗證整個武器系統的準確性。考慮到周邊國家的安全，軍方選擇了從西北地區向東海方向，並以最高角度發射。北韓又公開安裝在導彈彈頭上的攝影機，從太空拍攝的相片，以確認火星十二型導彈的準確性、安全性和作戰有效性。今次是北韓今年第七次武力展示，亦是自2017年11月試射洲際彈道導彈以來最遠射程的導彈試驗，但報道未提及最高領袖金正恩有沒有到場觀看。英國外相卓惠斯警告俄羅斯極有可能入侵烏克蘭，形容是存在的真正威脅。英國正是向烏克蘭運送武器，並強化制裁體制，亦會向北約盟國提供額外支援，但英軍極不可能在任何衝突中作戰。卓惠斯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提到，英國將透過威脅和外交手段促使俄羅斯總統普京停止尋求入侵烏克蘭，英方正着手扩大可以实施制裁的范围，可能针对与俄罗斯政府相关的企业。将在未来两星期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卓惠斯又说，英国已经在乌克兰训练了两万名士兵，并提供反坦克导弹等支持。英方正考虑将部署在东欧的部队人数增加一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9，室外气温而家14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咩？ 系啊，又唔觉啊？ 今日唔觉、啊，今日真系唔觉、啊。 你又真系着得比较单薄、 啊。系啊， 你有冇除褛啊？定系你系咁样出嚟噶？ 我就咁出嚟咯。 吓、 啊？做咩啫？我见到你够想话吓、啊，你使唔使咁啊？ 你咩啊？焚身而火啊？你咁暖咩？ 咪最近好多火啊， 吓、 啊，即系火都嚟啊！ 火都嚟， 任何火 系咪燥燥地咁样？ 任何火都有啊！ 哦，唔系啊，今日真系冻啲。 我见寒冷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啊， 系啊， 所以咧都系嗰句嘅，即系各人体质唔同啊，特别系啲哥哥姐姐们。穿翻多件衫，攬翻條頸巾穩陣啲。 不過呢個咧又可以講下，我覺得都同即係自己嗰個習慣有關，尤其是係細個開始培養嘅。即係如果我覺得啦，細個嘅時候屋企人咪即係會幫你穿衫噶嘛，即係可能你翻學啊、小學啊，咁佢會俾好多衫你穿噶嘛。冬天，我覺得如果穿慣咗咧，可能你就會即係適應咗嗰個感覺啊。 係、哦、㗎，真係㗎，即係唔係話即係咁樣，其實唔係好啱嘅。而家大部分嘅朋友們咧，即係好似你哋呢個年代成長嘅時候咧，物質開始富裕嘅，衫都多件嘅。 你諗下嗰陣時最凍，你著咩嘅？翻學嘅時候 ，T 恤加件校褸咯， 都係咁嘅啫。 極其量多件冷衫嘅就冇噶啦。 冇嗰啲咩羊毛底衫咩？ 邊有啊？ 棉襪嗰啲咧都冇係嘛？ 吓系啊，咁譬如我哋嗰、那個即係六七十年代成長嗰個階段咧，咁其實物質生活咧係偏向於貧乏噶嘛，咁所以真係唔係話而家講嚟就好似開開心心講嘅，當時又唔覺得傷感嘅，衫都唔多件啊嘛，你慣咗咯， 係咁噶啦，就係咁噶咯，就凍咯，咁凍一陣咯， 凍啊縮埋一嚿咯，冇嘢噶，跟住又過到噶嘛，即係以前會係咁樣啊嘛，咁而家係真係唔同嘅，你又不能即係同日而語嘅啲嘢。 係啊，因為細個嘅時候，我好記得翻學如果好凍咧，即係譬如呢啲天氣或者再凍多幾度，以前係會嘅，即係間唔少會係個位數噶嘛，咁但係即係嗰個温度啊，咁跟住你仲要翻學咧，屋企人就好驚你凍親，咁你就執幫你執好曬噶啦，即係你換校服嘅時候就你打底咧就長袖底衫定係羊毛底衫，喺上面咧再加多件乜嘢，然後咧再加多件棉襪，先至再好著你嗰件校服嗰件恤衫咁樣。再加件校褸，其實你根本係喐唔到，你喐唔到，即係成個人係喐唔到嘅。咁但係你慢慢即係初初你會話啊好熱啊好熱啊，咁但係話冇啊，你會凍親㗎，你要著。咁跟住著下咧，你就會覺得哦係咁嘅，應該係要咁樣先夠暖㗎。 所以兩代父母咧，我成日覺得好難溝通嘅。譬如我哋嗰代咧就係食唔飽又唔驚你餓親，著唔暖又唔驚你凍親㗎嘛，即係你一定大㗎喎。即係一定會長大噶嘛，而家嗰啲咧，你著少件衫又驚你冷親，食少啲嘢又追住餵你食，驚你餓親，又係驚你唔大嘅，即係大家諗嘅嘢好唔同啊！ 好搞笑喎，但係到你大個嘅時候咧，你又可以營造翻你嗰個習慣喎，因為譬如我有個朋友咁樣啦，以前佢就真係好似好怕凍嘅，咁但係有一輪咧，佢去咗外國嗰邊留學啊，咁外國係即係比香港凍更加多，即係會零下嘅度數，或者平時其實 keep 住都好似香港。冬天咁样噶啦嘛，咁所以佢就惯咗着少衫咯，同埋去到嗰边个个都着得好少嘅时候，你又好少 会着咁多， 包到肿咁样噶，即系而家今日我同你都好大分别啦。 系啊，所以我可以去第二度生活，你唔得。你要帶到俾人笑喎，做咩著咁多啊？嗱，我冇乜所謂啊。 我可能只可以去泰國咯。 辛苦你喎、 啊。今日咧，我見到有樣嘢都幾得意，可以講下嘅，就係、是一啲科技咧，去幫到我哋手啊。咁而家即係成日啲人都話啊，某啲職業咧，可能遲啲都會被呢個科技 取替啦， 係啦，取替，就算唔完全取替咧，都減緊啲人手噶啦。即係譬如你最普通，可能即係一啲。入资料的工种啊，咁样啦， 取代应该系取代咗啊， 取代咗啦， 系啦，或者叫做诶帮轻下你啦，咁、唔需要咁多人手，或者唔需要诶花你太多时间。 直头冇埋添啦，我怀疑嗰啲工岗位嗰啲工种咧， 系 真系会冇埋。 有好有唔好咯，我谂暂时佢都有一段诶过渡期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最近喺嗰个商场嗰度见到有一啲消毒机咧、其实佢都系自己摆喺度嘅啫嘛。咁、但我又见到有一个，佢都会请一个人咧去看住嗰部机， 系惊佢。 我唔知系惊人哋去破坏啊，定系惊佢行咗去一啲，即系暂时都未完全相信佢，因为佢系好似一个机械人咁样咧，放咗去商场嗰度咧，佢会行嚟行去嘅。咁佢暂时咧都仲揾一个即系商场嗰啲保安员咧，去到跟住佢，即系睇下佢有冇行到去第二度啊，定系停咗。 呢个完全我觉得系保安理由啫。 系， 即系如果你话嗰啲自动行嚟行去嗰啲咧，系一个保安理由。真系惊人哋抬走佢噶嘛？ 系啊。 拐咗佢都唔知道，你冇人知道。 搬咗翻屋企 喺屋企自己行嚟行去，你都唔知系咪？ 咁所以咧，可能即系呢一边厢佢替代咗你咧，另外一边厢你又要有一啲职位咧去帮翻佢。 喂，佢又唔会噶。咁呢一个嘅 secure 咧，应该系平时做紧另外一个岗位嘅嘢，佢唔会请多个人啊嘛。 咁但系平时佢做开嘅都要搵人帮佢做噶。 譬如阿珍去咗做呢、這、一个，咪叫阿娟帮手做翻阿珍要做嘅。 咁阿娟平时要做嘅嘢， 咁咪叫阿强过嚟咯。 咁阿强本身要做嘅嘢咧， 阿强做两份啦。 啊，咁咪炒 计， 都系唔会请多， 都系唔会请多个人。 嗱、我今日想讲下咧，呢、這、一个咧就系佢帮一啲建筑处啊、去做一啲维修，同埋去做一啲嘅检查啊。即系原来咧，佢哋可以用一啲嘅航拍机咧，去到检查一啲建筑物，尤其是系一啲古色啲嘅建筑物啦，需要去到维修啊，或者需要去到一啲花长啲时间去检查嘅一啲古迹啦，去进行一啲嘅修复啦。咁譬如话三栋屋咁样呢啲古迹咧，佢而家就话唔需要去到搭棚去到做一啲嘅维修，咁佢咧就会用一啲航拍机啦，咁就加上一个人工智能嘅分析咧，去到检查唔同建筑物同埋古迹，即系包括佢嗰个里边一啲文物探知馆啊，咁样咁佢话咧，以往咧，如果要检查呢一啲中式瓦顶嘅建筑物咧，其实佢哋系需要搭棚嘅。咁而家咧就用航拍机就可以帮到手啦。 即系以前检查都要搭个棚， 系 检查完之后冇嘢咧就拆翻佢啦。但 系 如果检查完有嘢，咪继续维修咯。咁而家就悭咗一个工序。 系因为譬如你顶部嗰啲位咧，你真系要擒上去睇，可能真系慢慢去到睇下咁样噶嘛。咁但系而家有咗航拍呢个技术咧，佢就悭翻三分之一的时间和人手啦，咁未来可能有好多嘅古迹咧，都可以帮手，即系用呢一个嘅方法。 其实你而家呢一个航拍嘅科技啊，基本上已经好多嘢可以做到噶啦。嗱，你譬如维修啦，又甚至乎绘制地图啦，已经有好多用咗航拍嘅技术噶啦。真系以前你冇可能画地图，又或者以前整张地图，你真系可能要用人脚去行啦，揸架车周围去啦。而家唔使噶，你一个地方。放架飛機出去，佢會幫你繪製咗成張地圖翻嚟俾你睇。 仲要即係所有嘅形象佢都可以即係影到嘛？因為以前嗰啲地圖咧，你會發現即係過一段時間，譬如嗰棟樓拆咗，或者那個商店執咗粒咁樣，咁你會好似有啲唔同嘅，到底係咪個成日都會話個地圖唔準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唔會啊嘛，因為佢成日都會即係 keep 住 update， 即係影相有埋個街景圖啊嘛。咁除此之外咧，佢又話咧有嚟緊咧。即系可能会整啊，准备紧嘅啦，就喺呢个婚姻注册处嗰度咧，就 都要航拍。 佢唔系航拍，佢今次咧就用呢啲 3D 嘅打印机啊，系啦，又用到一啲科技啦，去到帮手做咩咧？就做啲打卡位，就做一啲嘅建筑，又或者系做一啲嘅叫雕塑啊、设计啊咁样一啲俾你影相嘅装置啦，就会放喺度。 譬如咧， 譬如。我谂你婚姻注册处应该都系嗰啲心心啊、戒指啊， 会唔会有啲老头 咧？唔系，我见到其实沙田嗰婚姻注册处咧都整得几靓嘅，好似沙田嗰个咧就有一个好大只嘅戒指喺度嘅，因为通常你去到嗰度都会有啲亲友喺度影下相噶嘛，咁但系你空框框咁又唔系几好睇啦，咁啊净系得个注册处喺后面又可能冇咁靓啦，咁佢都会整一啲嘅摆设喺度嘅，咁而家佢就话不如用啲科技啊，用啲。3D 打印咧，去做多啲呢啲打卡位出嚟啦。 呢啲所谓嘅结婚相打卡位啊，即系你哋就系过来人啦，我就未系啊。你哋觉得有冇用啊？ 即係呢啲咁樣嘅叫做有特色嘅打卡位，你覺得靚唔靚先？ 佢真係有啲親友係中意影相咧，就會覺得都靚嘅。同埋有時 新一對新人咧，你一對新人，你覺唔覺得老土咧？ 喂，唔係嗱，人人要求唔同，我自己咧就真係比較 hea 少少嘅，我都唔係影咗好耐相嘅啫。咁跟住，總之大家有個合照咁就走得㗎啦。咁但係咧，有啲攝影師咧，因為佢哋真係即飯碗嚟㗎嘛，咁可能佢哋真係要攞啲靚啲嘅位，或者咁樣去到交貨咁樣影出嚟，咁可能嗰啲都幫到少少手嘅。 好啦，最緊要你哋中意啫，係咪 先？開心就好啦， 開心就夠啦。 让我问理论证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半方慰藉剩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信， 即使喜欢他 一生 如地 冷 缩，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熟一个字。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哇，今朝早咧，嗱，我系好同意啊 ，Kitty 噶，我都系着咗件厚褛翻嚟啊。钟哥，你真系越嚟越年轻，越嚟越强壮啊， 系啦，健壮。 你越嚟越孱啫。 你真系你成个人个感觉系好似我好襟噶，我好襟冻噶，我唔冻完全咁。 即系我呢啲咩捱得啊？ 系咯， 捱得得个捱字咯。所以 我哋小心至上啫， 系冇错， 一冷亲就唔好啦。 系啊，我哋都有自己嘅警觉性，即系好似我咁，我知道自己唔吹得风嘅，我就一定会笠实自己 咯。我咁中意 戴， 同埋 光年流 流啊！即系屋企人会教你，即系几时诶都唔好咁讲啦，唔好话几时病都。但系总之过年就 唔 好病，过年病咧睇医生都麻烦。 系啊系啊， 咩啊？ 冇医生你 咪系咯，所以咪就话而家要小心啲。 系啊，大家都系要保重身体啦。咁啊，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咧，即系日间气温今日都系徘徊喺15度左右咋。咁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 呢两日会加埋落雨啊，可能会再有少少湿冻，大家都系保重保重啊。 冇错冇错，即系又冻，然之后又湿咁样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真系要保重身体，小心啲啦。咁我想话咧，呢一种咁嘅天气咧，你哋有冇谂起咧，可能会特别多一啲小昆虫嘅出没咧？你有冇留意啊？ 呢啲天气 系啊， 唔系冬眠嘅咩？佢哋 嗱， 我自己咧成日都觉得咧，应该太冻嘅天气咧就会少啲昆虫嘅出现啦。咁可能我哋嘅谂法就系停留喺，因为你觉得好多动物都会冬眠啦，或者冻嘅时候咧嗰个嘅活跃率会低咗啦。但事实上我发觉咧，而家唔系嘅，而家系任何季节都有昆虫。嘅出门，但系你会发觉佢嘅移动速度可能会慢咗。 不以前，譬如我僆仔时代，以前譬如蚁咧就会少啲啦，即系冬天啊，夏天系真系多啲出嚟躝噶嘛。 尤其是飞蚁嗰啲， 飞蚁啦，又未到嗰个季节啦，通常都系湿湿立立嘅时候先飞埋嚟甩对翼噶嘛。 蚊都少啲， 蚊又未有啦，系咯。 嗱，我都系咁谂嘅，但我发觉咧呢几年咧都系即系多咗，因为点解咧？我发觉喺边度见到得咧，就系啲学校嘅位置啊，即系譬如我之前带个女翻学嘅时候咧，我明明觉得冬天咧蚂蚁应该会少啲见啦，或者你起码会少啲见到佢嘅窦啦。咁但系咧，我都喺学校附近咧见到有好多好活跃嘅呢啲蚂蚁啊、昆虫啊，甚至乎系一啲咧嗰啲叫做咩？我哋叫乜仔啦，我唔知道出边嘅统称系乜嘢啦。就系话嗰啲飞下细只，好中意嬲住啲生果嗰啲果蝇啦。但系你会发觉佢移动速度系好慢嘅，即系咁样啦。咁我细个咧就有个 auntie， 即系我个同学嘅妈咪咧。佢係好驚呢啲咁樣嘅嘢嘅，尤其咧佢係好驚蜥蜴嘅。佢甚至乎試過有一次咧，我哋皆知學聞噶啦呢件事，就係話咧佢煮下餸嘅時候咧，見到條蜥蜴咧就喺個牆嗰度爬， 即 係 啲四腳蛇， 嗰啲叫四腳蛇，一條蛇啫， 咁大隻蜥蜴咁大， 蜥蜴你去到嗰啲咩南美啊，沙漠嗰啲，嗰啲好大隻出嚟喎， 佢係好驚嗰一類咁樣嘅爬蟲，即係嗰個形態啊，咁屋企嗰條鹽蛇啦，咁啊爬喺個牆嗰度咧，佢連個鑊鏟都掉埋嘅，即係嚇到咁樣咁。 蜥蜴係有益嘅喎， 四腳蛇，係 四腳蛇， 成功咁感染咗。 我又去咗啲咩火山地帶咧食，即係嗰啲鹽蛇係 有益 噶 嘛， 佢幫你捉啲小昆蟲噶嘛。 係啦，我媽都係咁教我，所以我就唔驚佢嘅，即係我細細個開始我會觀察佢嘅。咁但係咧，我嗰個 auntie 真係好驚，佢驚到甚至乎咧有一次試過釀成嗰個意外，就係因為佢驚得滯咧，連個鑊鏟都掉埋咧就冇熄到火。 哇！呢啲真係小心啲，即係你唔好因為一隻小昆蟲而有啲咩大意。 冇錯啦，咁啊所以咧呢件事點解皆知學問就係因為咁啦、就是 我題外話講少少，因為小昆蟲大意外嘅事啊，即係十零年前有一單香港發生嘅新聞嚟。咁有一個喺新界嗰啲即係村屋地方揸車嘅女士咧、就因為架車裏邊有一隻蚊飛緊，跟住佢就好驚撲啦。 哎呀！ 然之後架車咧唔覺意碌咗落坑渠。 哦，好彩係坑渠咯，即係 好彩係坑渠啫，唔係碌咗落山啫，呢個就大件事。即係佢啱出車，即係我睇佢新聞啲相咧，即係撲只蚊咧，一唔覺意扭咗個塔，噗就碌咗落去。 所以要保持鎮定啊， 都係一隻小昆蟲。 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咪有個即係新聞報導員咧喺度講下嘢咧，跟住即係直播 有隻曱甴飛個頭， 係啊，完全冇嘢，繼續講， 保持呢一個專業心態啊。我覺得如果做開呢一行，可能都會有一個即係自覺性，就係知道我望緊鏡頭，我唔喐。咁但係我頭先講嗰個例子就係即係好彩叫最撚尾冇事啦，只係釀成咗一個大家都即係一路口耳相傳嘅，哇警惕一下，小心啲啊咁啦。咁跟住咧，我呢個同學個媽咪咧就開始訓練佢個小朋友啦。就是因为佢好驚㗎嘛，咁佢唔想有再下一次发生呢，佢就要訓練自己个仔呢係唔驚嗰一样嘢喎。 所以呢 佢就话啦，每一次当见到呢一样嘢出没嘅时候，佢尽量保持冷静，即係个妈咪、然后就叫个仔出嚟，嗱麻烦你，即係咪好似啲老婆叫个老公，哎呀老公曱甴啦，咁就叫个老公去拍嘅，即係呢啲情况啦。咁我个同学呢就细细个开始被人訓練到大啦。咁所以呢一个就所谓叫做恐惧嘅訓練啦。咁但係呢，我早两日呢上网见到一单新闻咧，就见到咧有一个阿妈咧，就用类似嘅方法咧训练自己嘅小朋友。咁呢个妈咪咧本身系一个非常之惊曱甴嘅人嚟嘅，咁佢就好唔想个女咧 好似佢咁样咁惊，因为咧佢亦都系曾经经历过一啲咧，即系因为小昆虫就险些酿成意外嘅一啲事件啊，咁所以佢就好想咧个女千祈就唔好报自己后尘啊，就佢一定要唔惊嘅咁，咁佢又好似我以前我同我个妈咪咁，佢就想训练个女唔惊曱甴啦，但系咧佢训练个女唔惊曱甴嘅方法咧，就令到我有少少觉得哇，系、哎。咁都得， 即系捉一只诶，摆佢块面嗰度， 但系 养 佢啊，即系爱上佢啊，同佢产生感情， 冇错啦。佢、就系除咗话捉一只嚟养之外咧，佢系真系要宠物咁样训练啊！你谂下，宠物同埋你普通嘅昆虫嘅分别系咩咧？就系、是、你会锡佢啦，你可能会攞上手抱佢啦。 即系佢要摆只曱甴喺手上面，俾佢喐，要移动 啊！嗱，阿钟哥咧显示嘅系手背，佢唔系，佢系手掌心，佢将佢捧在手掌心，然后咧佢仲会 好有爱心。 系啊，嗱，好似啲小狗咁咧，佢咪会即系小狗会舐你块面啦。咁、我见到嗰个细路女咧几岁嘅啫，咁啊将佢摆落块面度锡啦，即系呢啲举动啊。 咁、呢 个 方法梗系唔 work 啦，佢同呢个物种产生咗感情。如果第时即系佢出现嘅时候，佢点会帮你打走佢啫？ 佢会帮你搵个 养， 帮你养，养个全屋都系添啊！ 俾嘢你食，过嚟唔使担心咁样、啊。 所以我都觉得呢个系真系好扭曲啦。去到即系虽然佢其实训练佢唔惊，我觉得系好嘅，但系个方法就似乎真系唔系几 work 咯。 阿妈妈系嘛？ 系啊， 妈 妈， 妈妈谂下啦，你仲应该咁样教女啊？ 系啊，自己恐惧，自己面对，咪关个女咩事咧？咁。 范围可能针对同俄罗斯政府相关嘅企业，将喺未来两星期访问乌克兰同俄罗斯嘅蔡惠斯又话，英国已经喺乌克兰训练咗20,000名士兵，并提供反坦克导弹等支持。英方正考虑将部署喺东欧嘅部队人数增加一倍。葡萄牙国会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社会党有望赢得最多选票，甚至可能赢得过半数议席。根据当地票站调查，总理科斯塔所属的社会党预计拿到大约37%至42%支持，领先预料取得大约26%至35%支持的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有社会党支持者得知票站调查结果之后，在党总部庆祝。如果社会党未能取得过半数议席，科斯塔可能争取另外两个较小政党支持以通过法案。由于疫情肆虐，外界原先估计投票率偏低，而社会党在选前民调被社会民主党进逼，一度令外界忧虑可能出现政治不稳局面，但最终投票率较预期高，社会党亦有望胜出。分析话可能预示葡萄牙有机会出现一个稳定政府。日经平均指数报26,552点，跌1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1美元，卖出1,789.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27，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7，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新界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或以下。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早晚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就顯示啦。嗱，按照美元利率期貨價格咧，就顯示出咧，就話而家市場咧就估咧喺今年裏邊聯儲局加三次息嘅機會率咧係88%，即係話都幾高下嘅。咁但係咧，如果加到四次利息嘅機會率咧，就降到你得個六成嘅機會率嘅啫。咁啊，如果係加五次嘅機會率咧，就得個三成嘅機會率嘅啫。咁即係似乎咧，而家嘅根據市場用真金白銀喺個期貨市場度買，即係去落注啦，就似乎佢哋咧就傾向咧就今年裏面咧係加三次利息嘅。咁啊，事實上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加三次利息嘅可能性都大嘅。咁啊，但係加得多咧就都幾困難。點解咧？因為咧以而家面對住7% 嘅四十年高位嘅通脹率咧，我相信聯儲局咧係要先聲奪人，要俾人嘅感覺咧係會好積極咁去加息，去壓低個通脹。咁但係咧，事實上聯儲局又冇咁嘅能力咧去加太多息率，因為我哋見到而家拜登咧個政府咧個債務咧係高達接近30萬億美元嘅，咁一個咁高嘅債務嘅水平嚟講嘅話咧，如果聯儲局一加息咧，我相信拜登政府咧還息咧都有排佢還啦。咁啊，再加埋咧就話喺過去嚟講嘅話咧，美國嘅經濟咧都係好依賴咧好寬鬆嘅財政政策啦，同埋好龐大應該話好寬鬆嘅貨幣政策同埋好龐大的財政政策去推它出來的。但是如果聯儲局一旦收緊的貨幣政策，美國的經濟會不會無以為繼呢？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所以呢就我相信咧，往後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可能會係加息喺各方面咧會係雷聲大雨點小，即係話加可能會加得好快，但係整體個加幅未必就會太多啦。 嗯，咁啊，温生喺我哋食早餐之時咧，都派粒定心丸俾我哋食咁樣，因為你都知香港好多朋友仔喂供緊樓喎，咁可能呢啲加唔加息嗰啲咧都幾驚嘅，不過唔使驚，咁啊睇定啲先咁樣。今個星期咧仲要留意咧三間央行嘅議息喎。 冇錯啦，嗱，今個星期嘅焦點咧，嗱，我哋就放假，但係咧，歐美咧都仲係有市嘅，咁啊，三間央行會議息嘅，咁喺星期二，即係聽日嚟講嘅話咧，就澳洲央行議息啦，星期四就英倫銀行同埋歐央行議息嘅。嗱，澳洲咧近期咧就接連咧就公布出良好嘅經濟數字，咁啊包括偏低嘅失業率啦、強勁嘅零售銷售啦、同埋樓市啦，咁再加埋咧就高企嘅通脹率，佢上個星期公布嘅最新嘅年通脹率咧係去到 3.5%， 係講緊去年第四季度 3.5%， 咁啊，而家啲市場咧就關注咧，就話澳洲咧喺今個星期咧嘅議息會咧，會唔會為今年嘅加息而開綠燈嘅？咁呢個就係我哋要留意住嘅地方。咁啊，市場咧對於英倫銀行喺星期四嘅議息會嚟講嘅話咧，加息25个基点咧，個估佢個即係會做嘅機率咧係去到90%嘅。咁所以咧，即管我哋睇下咧，英倫銀行咧會唔會係落實加息啦？咁啊，至於歐央行嚟講嘅話，呢個議息會咧更加要關注嘅，因為咧上個星期咧，我哋知道聯儲局咧已經係強烈咧就講咧就話會喺三月份咧就開始加息啦咁樣。咁如果當聯儲局都講到去三月份開始加息啦，咁如果歐央行繼續係維持佢個寬鬆嘅貨幣政策嘅基調嘅話咧，咁呢個咧係會對歐羅匯價相當之不利嘅。咁所以今個星期三間央行都各自有各自值得關注嘅地方嘅。 嗯，再睇埋咧歐美方面嘅經濟數字咧，有機會成為焦點。 冇錯啦，嗱，今個星期咧，另一個焦點除咗議息會咧，就係歐美公布嘅經濟數字。嗱，喺歐洲嚟講嘅話咧，就喺率先咧，就喺今晚啦，今晚本港時間6点啦，就會公布咧去年第四季度嘅 GDP。咁我哋即管睇下歐洲嘅情況係點樣，因為我哋知道美國第四季度嘅 GDP 嚟講嘅話咧，就按年化按季比咧，就有6.9% 嘅增長嘅，咁啊創5个季度以嚟最大嘅升幅嘅。咁啊，美國有咁強勁嘅反彈嘅經濟，咁歐洲在第四季的經濟又能不能夠有強勁反彈呢？這個就要我們要關注了。在星期三來講的話，歐元區就將會公布1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的通脹數字。我們記得它那個12月份的通脹已經去到 5% 了，高過歐央行所定下來的 2% 很多了。那現在看看它呢去到1月份會不會再進一步是攀升。我相信進一步攀升的機會大的，因為我們見到在1月份呢全球的油價其實已經升了不少了。 咁所以如果歐洲嘅通脹又上升嘅話咧，咁大家咧其實都驚咧，就話美國日後公布嘅通脹數字又會唔會上升咧？可能性都大嘅。咁啊，再睇埋咧，喺今個星期五啦，就係今個星期嘅重頭戲啦，就係美國將會公布一月份嘅就業報告啦。咁而家市場估咧個非農業職位咧係將會增加23.8万名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就將會較12月份嘅19.9万名嘅增長咧係要優勝啦。 嗯，轉個角度再睇埋南美國家方面，繼續加息啊嚇。 是啊，南美就我哋见到咧，就其实全球嗰个通胀都严重啦，咁啊南美国家都不断喺度加息啦，咁啊面对住五年嘅高通胀率去到5.62% 嘅水平啦，咁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咧已经系宣布咗加息，一加就加1厘啦，咁啊将佢官方息率咧就推升到4厘嘅水平噶，咁而喺今个星期三嚟讲嘅话咧，全南美最大经济体巴西咧就会议息啦，咁而家市场估咧佢有机会一加加1.5%，咁啊将佢官方息率咧就推升到去咧系10.75%嘅水平，咁因为佢而家个通胀咧，即系巴西咧个通胀率去到10%啦，咁所以咧就逼佢咧系有压力咧，要尽早加多啲利息去压住个通胀。咁其实咧呢啲新兴国家除咗要加息压住个通胀之外嚟讲嘅话咧，相信咧仲系要想抵御咧嗰个联储局一旦加息咧，大量嘅美元咧从佢哋个国家抽走嘅情况。因为如果美国一加息，咁因为大家要明白啦，好多呢啲资金咧系因为美元低息，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借咗美元嘅资金就走咗去全球去投资嘅。咁如果美元嘅息率一高嘅时候咧，咁好多资金咧就会由全世界咧就抽翻走咧就翻去咧就还钱噶啦。咁所以咧呢个咧系会令到新兴市场咧会有带嚟震荡嘅情况。咁所以我相信好大程度上咧，新兴国家而家加息咧，除咗要压住个通胀之外嚟讲嘅话咧，仲系想保留翻嘅资金唔好咁大量喺佢哋国家度抽走，令到他们的经济是出现震荡的情况的。 嗯，再跟大家看埋呢，日本央行暗示放弃维持10年债息于零。 是啊，咁啊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咧就突然间就提出啦，佢就话咧，如果日本嘅通胀率咧一旦咧系到佢哋所定落嚟嘅2%嘅目标水平咧，就唔排除咧会减少呢个宽松嘅政策咁样样。咁啊当中嚟讲嘅话咧，会率先考虑咧，佢即系按照黑田东彦讲咧，就会将日本嘅十年债嘅孳息率咧维持喺零呢个做法咧，就将会率先将佢撤销嘅。咁啊虽然冇错，你黑田东彦讲呢番说话，佢就都係初步提出嚟啫，咁但係咧，我哋都要留意住，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咧，日本12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其實咧已經去到0.8% 個水平，再唔係好似以前咁係出現負通脹率嘅情況，咁所以咧。而家嚟讲嘅话咧，我哋要留意住咧，如果日本嘅通胀真系开始上升咧，咁可能黑田东彦真系会将个十年债息维持喺零呢个做法将佢撤销。咁如果会撤销，又会带嚟啲咩情况咧？可能会带嚟日元嘅汇价咧系有机会咧系上升嘅，因为咧而家日本咧系将佢嘅日本嘅十年债息咧维持喺零啦。咁随住美国十年债息一路上升咧，就系而家压住个日元嘅汇价嘅最重要嘅因素。咁如果黑田东彦系容许嘅日本十年债息开始上升的话，那其实呢是会对日元的吸引力会增加多少少，那这个是对日元可以视之为一个有利因素。但是当然现在就是刚刚开始讲，因为有排我们都见不到日本的通胀会这么快去到 2%， 但是都要留意着的一个因素来的。 嗯，那投资者又可以观察一下啦。那再跟温先生聊天已经是过了农历新年初七，先再跟你聊天，在这里就是代表整个神光第一线的团队呢，祝温生呢健健康康，还有呢龙精虎猛啊。 咁我都要祝神光第一线同埋所有香港嘅听众呢就係财源广进，咁身体健康。 好，唔该晒温生，再听，拜 拜。 食完饭啦， 戴返个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返个口罩先啦。 係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係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嗱，今日優惠咧，可以同啲拍檔咧講下呢三個範疇。嗯、首先咧，封利是封咗未啊？ 未啊，封咗，我仲未整， 即係準備曬啲原材料， 係、 哦，但係 入落去啫， 係啦、哦，原材料準備曬， 我封咗啦、嗯， 你封咗啦， 係啊，但係發現唔係好夠啊，所以今日 又 再 要 去 多次啊， 好多噶，真係要海量噶，同埋你開始覺得咧，過年咧舊時真係。斗咗咁多人利是咧， 要 还 噶， 真系欧洲国家俾利是啊，真系啊！我谂住琴日讲，我谂住听日讲嘅， 系忍唔住啊，谂到都忍唔住， 忍唔住，如果唔系同我开年系咪？ 初二都未到啊，开年啊， 唔系你教我个好似呢个嘅 咩啊？唔系啦，我点会讲呢啲咁样 低层次嘅嘢？喂，咁啊，除咗包利是之外啦，咁啊问下 Barbie 同小白，头先话咧已经大扫除咧，抌咗自己小朋友一啲 系啦，小 白 系啊， 我都未得闲话你啊， 点解啊？ 真系唔好抌僆仔嘅嘢， 吓唔紧要嘅，我有抌完之后，我同佢讲翻噶。 你 抌咗先講， 抌咗先講 啊！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會係啊？會對小朋友造成一個永久性嘅 嗰啲咧，佢係唔愛我先抌噶。 佢變你抌咗之後，佢真係唔愛你啦。 爸爸，我唔愛你啦。 我點會唔知佢玩啲乜嘢？係咪？嗰啲佢已經唔玩爛咗啦，係咪？ 佢唔玩係一件事，你抌咗係另一件事啊！ 小朋友介紹你睇呢個比斯動畫經典嘅電影 《Toy Story》 玩具總動員， 啲玩具會翻嚟揾你。 啲玩具知道自己要退噶啦， 有啲玩具变成坏人之前都系只好玩具， 例如卢苏， 卢苏啊，嗰个彼得矿工啊，即系几集嘅坏人都系咧，即系原先得到小朋友嘅 宠爱， 但最后咧佢失宠，跟住又变成坏人。 系啊， 不过又唔系佢抌咗之后咧，譬如嗰只第三集嗰个喺盏灯下边嗰个女仔咧，佢咪放咗佢出去之后咧，佢得到佢嘅自由咯。 系啊。 过佢新生活又好啦， 系啊， 同埋玩具咧可以捐，所以再赋予多佢一层意义嘅，即系你可以教小朋友玩具又好，佢有啲遗书又好， 好难嗰啲咪拎去捐咯， 系 咪？咁啊有啲已经黐晒封箱胶纸，就系因为谂住佢烂到咁啊， 系啊，伤痕累累嗰啲， 系。嗰啲就都係 唔得，我真係冇辦法同你哋溝通。 點解啊？ 即係抌玩具嘅人，我冇辦法同你哋溝通。 佢係玩具愛好者嚟嘅， 我都係玩具愛好者嚟㗎， 你都係，我都係，好唔緊要啦。 唔同愛法啦， 唔同愛法啦，斷捨離都係一種愛嚟嘅，我深信。我琴日咧就執自己架車啊，偉大咧呢個工程。 啊，你抌咗自己架車啊？跟住 而家可唔可以裝四輪啊？你架車 抌剩個殼係嘛？裏邊抌曬啦啲嘢。 唔係，首先咧，我去洗車屋嗰度洗咗車先嘅，同埋吸埋塵。 係。 咁 吸到咩？ 了解個行情，吸到係啊，塵一定吸到。 佢冇可能懟到個吸塵機入去喎，你架車咁亂。 懟到嘅，實有方法嘅，人哋為咗賺你錢。 佢司機位。 司機位。 佢哋嗰啲咧，出邊嗰啲好叻㗎，佢會準備定一個好大嘅攞，即係入邊啲嘢。抌曬佢先，吸乾淨咗就抌翻入個車入邊。係 嗱，首先嚟講咧，係有加價嘅。琴日呢個洗車同埋吸塵咁樣啦，咁仲要咧客似雲來啊！ 我想問咧，佢係因為過年短期加價定還是真係開始加咗價？ 過年短期加價， 我諗 過年短期加價，其實平時就冇咁大嘅需求嘅洗車啊、抹車，跟住有啲人就加多幾嚿水又再打埋蠟嗰啲咧。我冇啊，我冇啊，因為好耐啊要搞，即係如果你打蠟嗰啲咧，起碼擺兩三個鐘頭咧，唔係咁容易噶。 想提提大家呢幾日係落雨嘅。 嗯，咁咪啱咯。佢哋会话 早晚天气寒冷， 佢哋话就系因为落雨，所以你更加需要打蜡。 哦， 弹走啲水嘛， 系 喎，打蜡都基本啦。佢 sell 个盗墓添啊， 但初四先攞得翻架车咁样。 我话唔好搞咁多啦，系啊，跟住佢就停止咗 sell 咯。 你见我架车个状况系咁，你都知我盗墓啦，系咪先？ 同埋咧，即系我攞翻车嘅时候，嗰个洗车师傅。有啲黑口黑面嘅，因為我遲咗少少去， 哦、 即係遲咗十五分鐘去。通常佢會打電話俾你噶嘛，即係譬如話，阿白生、阿崔小姐啊，你架車 OK 啦，可以嚟攞咧。咁我就通常你有個 buffer 十五分鐘，你先去翻 CC 然攞啦。唔得啊！ 黑口黑面啊，已經。 梗係 你知唔知有幾多車等緊啊？ 咪咯，你仲話都講話佢而家客似雲內，你壓佢個位，佢唔知誒點樣安排後邊嗰架啊嘛。 哦，你吸收咗上次剪頭髮俾人話嗰教訓，都冇錯準時喎。 冇㗎，係啊，我諗住油啲嘛，我消費者嚟啊嘛。 咁你下次約後少少咯，即係你唔好約到咁問咪得咯。 咁啊嚇， 即係臨收工個單係嘛？ 誒唔係啊，通常 都可以係㗎。啊唔係佢一樣鬧你㗎，你阻住佢收工 喎。最大惡極， 我係。隨性啲嘅，我琴日點解會洗車呢？經過，有間洗車喎，就洗。 哦，就係咁嘅咋？ 係啊，好隨性噶。你係咪都係咁嘅咧？ 我唔 係， 我直頭我經過都當睇唔到噶嘛。 點解你唔搞搞佢咧？年尾架車 落雨啊嘛，呢幾日。 喂，嗱好啦，嗱外表嘅嘢都話洗唔洗落雨咁樣啦。執車，哇！琴日大工程抌咗幾多嘢，好誇張，係咁抌，係咁抌啊！抌嘅时候咧，又有一种断舍离嘅感觉啦。依家架车咧系有翻咧四个座位啦，同埋一个车尾箱。 太好啦！ 我多年冇见嘅车尾箱，好似啲减肥人士多年冇见嘅人鱼线同埋马甲线都出翻嚟。 好开心啊！希望你新一年唔好咁快又堆满。 系咯， 因为我真系曾经试过佢个车系冇位，所以我上唔到。我系其中一个受惠者，你明唔明？ 我唔想，我唔系唔想载你啊，但系冇办法冇位坐。 佢咧载咗另外两个人，明明仲有一个位咯，但系唔好意思啊，崔杰彤，我的车真系冇位，你睇下，佢一打你睇下，哦，得我自己行啊咁。 你都执下啦，做个 唔系我而家好干净啊， 车好干净啊。 唔系因为咧，我摆晒车尾啊，即系上一次嘅时候摆晒车尾， 咁几好啊！大家咧大扫除，清洁下，迎来新嘅一年啦。 系啊，干干净净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三十一日是一年的第三十一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三百三十四日。1966年一月三十一号，苏联第一颗在月球上成功实现软着陆的探测器月球九号在拜科鲁尔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月球九号高度为 2.7 米，由登月舱、仪器舱、发动机系统等几个部分组成。经过三日时间，在2月3号成功降落月球风暴洋附近的一个地点。着陆后15分钟拍下第一张黑白照片，用了8个多小时，分7次被发送回地球。2月7号因为电池耗尽而结束工作。从月球9号传回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月球表面是坚固的，人类完全可以降落在月球上。1月31号出生的朋友渴望别人倾听自己的声音，如果长期受到冷落会产生不安的感觉，交友广阔，努力希望变得坚强，有批判力，为人机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影响心愿的计划，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对月球的迷思，可不可以由科学的验证得到改变？还是只会变得更复杂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上昼大约七点完成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日凌晨一点，1872人接受了检测，当中发现一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指明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644戶，當中40戶在過程中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另外，土瓜灣燕安街18號、20號和進發街17、19號的強檢行動亦已經完成，大約55名身處指明受限區域內的人士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 政府派员到访28户，当中7户无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会跟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没有计划向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派遣作战部队。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的重点任务是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作为北约强而有力和高度重视的伙伴，乌克兰和北约成员国之间存在区别。目前欧盟大约三分一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斯。斯托尔滕贝格说，关注欧洲的能源状况，认为显示了过于依赖单一天然气供应的脆弱性，这个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意需要努力专注于供应多样化的原因。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主席梅南德斯说，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非常接近就立法制裁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达成共识。梅南德斯说，两党有坚定决心支持乌克兰，由于俄方已经采取一些行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法案的部分制裁可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生效，如果俄方发动进攻，将出现更严厉的制裁。乌克兰驻美大使说，几乎要求马上制裁，并在俄罗斯入侵后采取更多措施。他又淡化总统泽连斯基指责美国制造恐慌的言论，强调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两国关系正处于几十年来最高水平。加拿大就决定暂时撤走驻乌克兰大使馆非必要人员，但大使馆将维持开放。欧洲多国遭受暴风雨吹袭，在德国、波兰和捷克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星期六晚开始遭受强风吹袭，消防呼吁居民留在家中。一名男子在柏林附近被飞脱的选举广告招牌击中死亡。港口城市汉堡著名的鱼市场因为大雨而水浸，有汽车损毁，多个城市亦有居民被倒冧树木击伤的报告。德国北部和东部之间的长途火车服务受阻。在邻国捷克首都布拉格以西，一座兴建中的仓库有墙壁被强风吹倒，导致一名70岁男子丧生。波兰消防说，暴风雨在当地造成一死五伤。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1点，升1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13美元，卖出1,788.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44，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6，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一天气仍然较为寒冷。农历新年假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车多少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咧都系慢车。

嗰、那個多日 講啊嘛， 多日又唔會講嘅你啊， 多一日自己賺咗嘅， 有陣時闰月嘅時候多日你又唔 去咗袋咗落袋，唔通話俾你聽咩嗰啲？ 嗱咁啊，除夕咧，咁啊大家都會準備過年啦、嗯，有啲你已經準備曬啦。不過咧，有好多人咧就會喺過年除夕嘅當晚啊、嗯，即係啱啱踏入新年嘅凌晨咧。仲係好忙碌嘅、 嗯， 我今日就想講下啦。其實喺由細到大咧，喺呢啲即係轉折期啊，嘅、 嗯、 過年嘅時候，通宵你通常會做緊啲乜嘢咧？ 通宵啊， 係、哦、 啊， 嗱、啊、我講講先啦。以前咧，我屋企咧過咗年三十晚啦，即係踏入去新年之後啦，咁、 嗯、 嗰晚咧就係最忙嘅。點解咧？我阿媽就要整好多嗰啲遊戲啊！即係嗰啲角仔啊， 同你玩遊戲， 魷魚攞隻魷魚出嚟， 魷 魚遊戲， 遊戲亦唔係玩嗰啲遊戲，即係要整嗰啲即係煎炸嘅嗰一扎嘢咧。就因為如果你早啲整咧，你又驚擺得淋曬啊嘛， 啲液味出咗嚟。 係啊，咁所以咧就通常咧就係年三十晚嗰一晚咧就好忙碌啦。咁啊又要我哋又要幫手啦。即係譬如整嗰啲甜角仔啊、鹹角仔啊，咩都好啊，就夜晚漏夜整，整到天光。 嗯， 咁差唔多整完嘅時候就黑一陣，咁跟住啊新年咯，就係咁樣啦。咁、哦、所以咧，以前通常夜晚咧就會係比較忙碌嘅，特別喺廚房嗰度。 嗯， 咁啊，譬如搞呢樣搞嗰樣，我哋就要幫手。譬如話整嗰啲甜嘅角仔，即係炸嗰啲咧。 嗯， 咁我負責咩工作咧？我唔識拆皮啊嘛。 你扭條邊？賣餡， 我試過啊，因為成日整散 扭條邊好考功夫㗎， 放落個鍋嗰度，或者撈上嚟 又唔得喎，危險喎、 啊。 咁、哦、我哋做啲咩咧？咁我哋中意落花生喺裏邊個餡度㗎嘛。咁、 啊、 但係花生咧又不能夠成粒放落去㗎嘛，要整碎佢㗎嘛。 我攞錘仔 揼，錘仔會嘈，兼且就慢。咁、 哦、 我哋用一個 口咬爛佢， 踩。 用唔係踩，我即係介紹一個方法點樣咧？咁我阿媽首先咧就。即係將啲花生倒喺張台上邊啦，以前都可能都唔會煲張紙添啊，咁、 嗯、 擺喺張擺喺張台上邊啦，跟住攞個玻璃樽， 嗯， 喺上面碌， 哦， 咁 樣 硬碎佢，碌嚟碌去，呢、這個工序咧就相對就較安全啊嘛，碌碌碌碌碎曬之後咧，就將佢擺我哋包餡啦，咁、 嗯、 就呢啲就比較簡單啲咯，咁、 嗯、 另外鹹嗰啲就係我阿媽自己一手負責曬啦，即係譬如醃肉啊，包啲咩菜喺裏邊啊。包個皮啊，再擺落去蒸又好，或者煎又好啊，嗰啲 即係媽咪要煮好多嘢，因為兄弟姊妹多係咪？ 同埋嗰陣時咧，街坊鄰里嘅關係就會即係同而家就會好啲嘅，我自己覺得。咁、有陣時咧打開門咧就隔離屋啊阿陳師奶啊，咁就會有恭喜發財，跟住咧就會食啲嘢，即係互相去拜年咁樣，好簡單嘅。咁所以咧喺屋企個全盒嘅需求啊，又或者我哋招呼親朋戚友嗰啲食嘅嘢咧。就會比較多元化啲咁樣， 唔可以缺啊嘛， 係啊， 樣嘢都要滿滿滿咁樣嘅。 你哋咧，你哋通常會做啲乜嘢？即係通宵嗰晚，會唔會就係、是、不如瞓覺咯，瞓咗佢就算數。 我會咯， 會啊，係啊，瞓覺噶， 養精蓄鋭啊嘛、 哦，平時都攰噶， 冇錯。 咁你有家訪就應該都瞓覺，不過。可能会夜少少嘅，因为你会准备定一啲新嘅嘢噶嘛，即系譬如你新嘅睡衣，即系譬如嗰一晚冲凉， 你会兴呢一样 嘅？我妈会准备定噶，都系啊。 有冇碌有叶冲一冲个身啊？ 咁啊冇，通常都系换啲新嘅睡衣，跟住换套新嘅床单咁样。 不过碌有叶我唔系好敢肯定系咪除夕嗰日用啊，应该系 年廿八 嗰 日 用， 洗邋遢 嗰日用鬼咗噶。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睇电视啦。而家就可能相對地冇以前咁多啊。 嗯， 譬如話早十幾年前咧，唔係應該早廿幾三十年前啦 嘅節目有嗰啲， 通常咧農曆新年就播日本嘅紅白歌唱大賽。 嗯，哦，有啲人 重播嗰啲嘛， 因為最長啊嘛。係日本咧就喺呢個新曆除夕做噶嘛， 12月31日嘅 農曆新年咧就香港嘅電視台會做啦。 係， 咁就即係播足兩日，咁樣即係無限播，因為佢哋夠時間少啊嘛。咁另一樣咧，就係播嗰啲籌款節目， 哦， 即係歡樂滿乜乜嗰啲咁樣咧，就會咧又係咁播啦。 嗯， 咁近呢十零年咧，就興咗另一樣嘢啦。 係興咩？ 咁你好容易記得啦，播周星馳嘅戲咯。 哦， 就播咗咁多日咯。 係 係，即係佢由第一套可能播到第十套，晚晚都係周星馳陪你過年噶嘛。 係啊， 咁又係播，都係睇電視咯，即係有呢啲咁樣。 係啊，除咗睇電影之外咧，我而家自己就少啦，就係咩咧？就係打機，玩遊戲機。 我細個唔係都唔係細個，即係中讀書時代啦，都未正式出嚟做，或者出咗嚟做嘢頭嗰幾年，應該話未有家室之前咧，我都係一個咧玩遊戲機嘅瘋狂分子。 瘋狂到點咧？ 瘋狂到咧，我淨係講我細個嘅時候開始，細個成日都話啦，我就玩嗰、那個嗰只馬里奧嗰只遊戲啦。咁、一玩嘅時候咧，佢就衰喎，因為以前我阿爸買正版噶嘛，正版碟咧就少咗個 function 嘅，就係、是、save。 哦， 好奇怪嘅、哦，我隔篱嗰个明仔咧，竟然间系因为佢嗰个咧唔知点嚟嘅版本咧，佢竟然间嗰个有得 save， 我都冇得 save， 即系正版系冇， 系啊，拗晒头、哦， 所以呢个就真系唔啱啊！你竟然而家咁样讲咧，你系羡慕一啲翻版，你就鄙视一啲正版， 但系我仍然坚守系支持佢哋正版， 啱啊！ 啱， 呢個態度真係好、啊。 呢、這個態度真係好。 雖然冇得 save， 冇錯。咁以前冇得 save 咁點咧？咁啊，佢有好多關噶嘛。咁啊，一玩咧就玩啦。咁我以前咧真係呢個習慣就係嗰陣時培養出嚟嘅，就係、是、瘋狂咁喺度打機。 即係你一停咧就 sorry， 第二日就要由頭嚟。 由頭玩過嘅。咁啊，嗰次咧即係，我都唔止一次咁講噶啦。就是、我阿媽朝頭早即係見到我已經玩咗24個鐘，咁佢嗰個地板個位又冇拖到嘛。咁、一嘢撞甩咗個火牛咯。我玩到最后嗰关噶啦， 哇！系啊，呢、這个真系好大嘅打击。 不过嗰阵时咧，就即系开始培养咗，即系真系中意打机啦。咁、打机打到咧，其实出嚟做嘢头嗰几年，我都好沉迷打机嘅、即系会去啲地区嗰度咧，就扫下啲碟啊，新出嘅时候会留意上网睇下几时出啊，新 game 啊咁样。咁、譬如呢啲咁嘅垂直位咧，最好咧就我嚟打机，打通宵咧，个人啊感觉特别兴奋。 即系你系俾 DJ 工作荒废咗，耽误咗嘅一个电竞运动员。 千祈唔好咁讲，我亦都好爱我嘅工作，系啦、我觉得为咗我嘅工作放弃打机咧，系一个明智嘅决定。 好，我哋听到噶， 多谢你啊， 梗系啦， 公司要多谢你嘅付出。 而家咧就玩手游多，而家少拎住部机去度玩啦，真系喺电话嗰度有时间揿两个掣咁就算咯。 咦，喂，小白嗱，你就会通宵打机啊、我终于明白点解钟哥好特别 emphasize 话年宵即系要做 垂直 通宵，因为旧时有年宵啊， 即 系年宵旧时行年宵咧就譬如港铁公司啊或者嗰啲公共交通工具佢俾你通宵。咁你先可以即係叫做通宵達旦先翻屋企，但係通宵達旦先翻屋企個原因係乜嘢咧？歸根究底就係有年宵市場。如果冇年宵市場咧，唔係行年宵咧，其實你冇 point 可以即係作為一個僆仔或者後生仔，你冇 point 咁夜先翻去屋企。 其實我十七八歲嗰幾年，即係嗰十零歲嗰幾年咧。好多次嘅隨席我都喺街度過嘅，就係正話 Olo 先同啲同學去咗行年宵先啦。你行完年宵，你唔會咁早去噶嘛？你一定喺屋企食完個團年飯先出去啦。咁其實出到去都差唔多十一二點噶啦。咁我行得一陣。逼下人，其實都三四點， 係仲要蕩失，仲要揾翻嗰陣時，仲要咧。我記得頭嗰一兩年咧，即係青春期嘅時候，即係一定係約大班同學跟住出去行年宵啦，咁樣識下女仔啊，成啊，或者即係同啲 friend， 即係仲要行完年宵，仲要去食埋糖水啊，即係根本係唔想翻屋企，嗰個氣氛係好濃厚噶嘛， 即係一條龍啊。 係啊，跟住咧，我記得咧，維園咧超大噶嘛，佢街頭同街尾啦，我哋成日形容一邊係近天后，一邊係近銅鑼灣。咁样啦，跟住咧，我哋就往往咧就走散咗咧，即系失散咗咧，就喺天后嗰度等嘅。咁但系咧，往往都有啲人系听唔到呢句说话嘅，佢哋喺铜锣湾嗰边嗰度等，永远都好似天各一方咁啊，同埋好逼噶，有好多咧系逼下逼咗冇咗个女朋友啊嘛，即 系 所以啲人咧， 嗰晚啫， 旧时系 嗰晚啫， 旧时行年宵咧， 唔系佢话。 啲人咧係要攬住咁樣行噶， 藉口好似唔使你行咁噶，即係會擁你去。 阿芭比咧就道出個真體， 咪就係咯， 係一個藉口嚟嘅。 咩啊？ 即係本來未有得攬嘅，就因為去年宵太多人，係 啦， 你走散啦，係 啦，跟住走失啊，不如都係一係拖到實，一係攬到實啦咁。 攬錯咗變咗錯愛噶咯， 唔緊要，藉唔藉口呢啲見仁見智嘅啫。你可以開花結果，未唔係藉口咯？ 都係嘅， 係咪先？ 但我又冇聽聞。因为行年宵之后结婚嘅， 哦， 我又冇听过。我哋通常去完圣诞 party 之后结婚，我就听过好多啦。 系啊，咁我 行年宵之后结婚，我真系未听过。 咦，不过攞翻个气球，成日都有嗰啲飘走嗰啲气球啊嘛。飘走嗰啲气球咧，通常都攞唔翻，同你段感情一样。系啊。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阿小白，可能都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咩嚟噶？ 以前我亦都有一段一两年，又唔系好多年嘅，就系行夜山啊。 哦，有啊， 即系夜晚嘅时候又系食完， 我睇日出系嘛， 系啦，睇日出，即系通常又系食完团年饭啦，又系十一二点先开始行啦，行到上山顶，啱啱差唔多天光。 系啊，其实香港有两个地方咧，即系叫做睇日出咧，都好热门嘅、嗯。第一个就梗系大帽山啦，系咪先？第二个咧就系呢个凤凰山嘅山顶。咁、 嗯、 但系如果你话即系要我哋因为我哋普通人啊嘛。我哋一般市民，一般市民企最高嗰位咧，其實應該係鳳凰山山頂， 哦、 因為大帽山山頂佢仲有啲天文台啊，有啲住宅喺度咁樣噶嘛，咁嗰啲真係去到嗰個位，其實最高嗰我哋入唔到啦。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反而最高嗰位咧，我哋一般人去嘅應該係鳳凰山山頂，咁但係就。一定是人多的啦，呢、 這個係噶 係噶，一定好多人啊！ 咁咪大家即係太陽一出嚟嘅時候，咪大家講聲恭喜發財。 係啊，恭喜發財啊！同埋特別温馨提示，即係如果你呢幾日諗住又真係行夜山咧，天氣凍、啊。 嗯， 系啊，可能仲有啲少少雨粉啊，咁睇感又更加冻呢、這个。 系着多件衫， 着多件衫啊要，系啊。 阿芭比咧，芭比冇乜特别啊，喺屋企。 冇，我系一定选择瞓觉，每一年都系。总之咧，我最叻嗰年咧，都系挨过咗十二点，知道哦，踏入咗嗰一日啦，就瞓到好安乐咁样瞓咯。 咁但系会唔会令到你个女咧喺个成长过程里边失去咗一啲回忆？ 可能佢要失去啲乜嘢？ 即系唔会记得哦，过年其实我哋可以通宵 的。淡化咗呢个过年。 冇、其实屋企咧，我都鼓励佢瞓。如果真的有得行年宵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鼓励他即是12点之后都在街的但这几年没办法啦、 嗯。今年大家在家过年啦。 是啊。 啱啱过咗年28，个个都话洗邋遢。啊，听多咗呢一句嘅说话，垃圾清洁到底咩嚟嘅咧？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第一次见你，趁洗澡，沉迷在你心头，还觉思念在污糟，不值得戴眼帽，看作相爱记号，喊破的眼睫毛。 垃圾呢个字通常都有句说话喺度讲嘅，哇！即系俾眼你垃圾，意思即系话咧，喂，呢度咁鬼 dirty， 咁鬼污糟嘅。垃圾原来本身咧就已经系解污糟、肮脏咁嘅意思。咁啊，仲有一句说话叫做清洁，清洁咧咁啊都要学嘅，就系话干净咁解啦。寻日年廿八洗邋遢，唔知道你有冇洗翻干净啲地方啦？如果未嘅话咧，今日把握时间啦。如果唔系啊，大年初一嚟到嘅时候就千祈唔好再打扫啦。習俗嘅嘢可以跟下噶嘛，咁我哋就记住，垃圾就系污糟啊！大年初一虎年嘅时候，我哋就唔要见到垃圾，我哋要见到嘅系清洁，即系我哋要见到嘅系干净咯。 9分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早晚天气寒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喺15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70%。 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风浪较大啊，咁现时咧富裕小轮咧系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系维沙罗湾，咁就系不停大澳嘅。重复一次啦，由于咧风浪太大啦，咁现时咧富裕小轮啦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系沙罗湾，就不停大澳。咁至于隧道方面咧，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提提大家啦，天水围天影路咧仍然都系有紧急维修，咁现时天影路咧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就禁止左转平下路嘅，港铁巴士 K76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日的开幕式和20日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运动无限 / 人生 跳绳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多价值观都建基于在跳绳上面，如果我可以继续做下去，其实我都会想继续跳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花式跳绳世界冠军张柏豪。 I King Jong Shostrom RTHK Ko Samudayik Sewa Radio Prasaran Antargat 李博以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远足在香港，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个年29，年初一和年初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财神到大现场， 欢迎听众到二台 Facebook 专业留言或传真到233964535点唱。 轻谈主持刘佩龙会一一读出你的恭贺说话， 恭祝你和你的挚友有个生龙活虎、健健康康的新春佳节。 记得年29、年初一、年初二，深宵二之六， 轻谈之窗百几天，财神到大现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在我本分。 最后一个交易日，今日港股半日市，年初一至年初三休市，星期五复市，踏入虎年，投资界别咧睇好港股嘅比较多啲，有冇能力率先挑战24000点嘅阻力位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电话侧边邀请到慈威幽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Jody 喺度。早晨 ，Jody。 早晨，各位。早晨。 眨下眼咧，又系新嘅一年啦。呢、這个虎年咧，真系虎虎生威啊！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讲定先。咁啊，新年嘅时候咧，上次 Jody 都同我哋提过，其实小朋友去到拜年啦，有啲动态嘅，有啲静态嘅小朋友，有啲咩要注意啦、家长可以喺当中有啲乜嘢传承嘅文化，又同小朋友分享一下咁啊，亲。子落咧亦都好紧要嘅，不过即系嗱嚟紧咧，就呢一个农历年啦，咁大家都会去斗利是啊、收礼物啊，可能系糖果，可能系啲实用嘅嘢又唔出奇嘅，咁样或者玩具都好啦，咁样。好啦，咁但系收咗之后，收嘅时候或者之后咁，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家长应该点样用一个最正确嘅态度去到指导小朋友？喂，你收礼物嘅时候系点样？收咗之后系咪点啊？即刻拆啊？定系翻到屋企先拆啊？定系即刻玩烂佢啊？ 其實係咪都有啲嘢咧可以喺當中灌輸俾小朋友嘅咧 ，Judy？ 係啊，需要嘅，因為咧老實講，那個嘅金錢嘅處理，利是牽涉咧金錢，甚至一樣嘢叫延遲滿足。小朋友一個成長過程係需要慢慢培養去鍛鍊下嘅。 嗯， 因為嗱，我假設阿小白，如果我長輩俾封利是你，你唔能夠延遲滿足，要即時滿足，你一定好快就搣開封利是睇下幾多錢嘅。 係啊，係啊，係啊。 或者收到人嗰個嘅禮物，嗱嗱聲搣咗個花紙裝喺入邊，甚至拆盒。就只一即刻開始攞嚟食攞嚟玩，嗱，所以中國人嗰個眼中咧就會覺得哇好冇禮貌， 梗係啦，你就算咧嗰個利是你唔即刻拆噶。你好似我哋細個照雞蛋咁去照，你都唔好啦。 攣下佢係硬定係軟啊？ 係咯，咁樣，唉，幾失禮啊！ 系啊，咁嗱，当然啦，父母就一定讲得好尴尬。嗱，我撇除尴尬问题咧，小朋友真系要学习一样嘢，叫做延迟满足，同埋尊重别人，由细要教嘅。 延迟满足啊？ 延迟满足即系唔系而家即时满足， 系 要留分晏少少，一部一啲时间先至满足到，甚至唔满足嘅，要学呢样嘢。 嗯， 因为你明白世间上唔系样样嘢我要即时噶嘛？ 系啊， 系嘛？ 系啊， 细细个已经锻炼紧呢样嘢。同埋即係小朋友都要學會尊重人咯， 嗯、 尊重人咯。嗱、 嗯， 我假設如果個小朋友佢收咗爺爺嫲嫲嘅利是，如果係比較細嘅小朋友，上次我都提過啦，雙手接住，然後講多謝，望住人講多謝，就交個利是俾爸爸媽媽幫佢保管。 嗯 ，OK。咁至於大嘅小朋友咧，一樣雙手接利是，望住人講多謝得嚟咧，佢自己擺喺自己個荷包仔度、 啊， 要好好保管，因為始終呢啲係貴重嘢嚟嘅。好啦，咁至於嗰啲嘅金錢，咁點運用咧？嗱，當然以中國人嘅傳統，就要過咗新十五。嗰大堆利是先至拆嘅、 啊、 ，OK 嗱，當然啦，呢、這個你中意跟，可能十五日後兩個零禮拜後，儲埋一大堆利是，大家一齊叫開箱，全家大細一齊開箱，咁啊睇下幾多利是。 啊、 而個安排上咧，細嘅小朋友，我建議爸爸媽媽講俾小朋友聽啊，今年咧有幾多錢利是喎、啊，啊都係啲親友好錫你睇下，嚟送俾你，但太細個啦，媽媽爸爸幫你保管住，擺銀行又好，擺豬仔錢啊，呢、啲錢係佢嘅 ，OK， 係。咁至於點分配咧， 即係話都話翻聲俾小朋友聽先。 係啊，因為始終呢啲真係佢嘅嘢嚟噶嘛，係咪啊？係 ，OK， 好啦，咁至於大嘅小朋友，好啦，當新十五，大家一齊各自拆紙嘅利是，好開心啦！阿媽有幾多，阿妹有幾多，阿哥有幾多？大嘅小朋友對於嗰筆利是錢，佢點處理？爸爸媽媽，我有少少建議嘅，你可以考慮一下嘅。嗱、 啊， 第一樣，當然你全部真係儲起曬佢，冇問題嘅，絕對冇問題。咁你咪俾個豬仔錢啦、 啊， 或者同佢開個户口仔啦。第二個方式就係、是、將一小部分錢，你大家傾嗰個嘅比例啦，一小部分錢俾小朋友作為一個少少嘅零用錢，佢可以買一啲心愛嘅小文具或者點，但係。一橛一大橛，我哋留翻嚟储起去啦、 嗯， 即系未知要全部用晒佢啦。 嗯， 当然第三个建议你可以考虑将嗰啲钱捐俾佢，捐俾有需要人啦。 哦，诶、哎，呢、這个我都听过，呢、這个真系 系啦。嗱，因为咧，阿小白唔知有冇留意过一啲嘅志愿团体啦，或者有啲嘅机构，其实过年之后都会摆一个箱出嚟，就系自动捐献一啲利是钱嘅。 嗯， 有好多朋友咧，唔系自己细路仔嘅，大人都会成份利是倒落去嘅。即係反正有一啲嘅需要人士係好需要一啲嘅金錢嘅資助，咁就捐利是錢嘅。 嗯。 咁第三個考慮就是捐咗啲利是錢出嚟咯。 嗯 係嘛？比較需要嘅人。當然頭先我提過呢、這個就係延遲滿足，小朋友唔好咁快拆住，唔係即刻拆，可能留翻翻屋企，甚至乎過到新十五一齊拆利是，一齊歡樂。 嗯。 咁第二樣嘢就係拆嗰個禮物，送嗰個禮物嗰個問題啊。 系 嗰、那个礼物，即系人哋送咗礼物，人哋探你新年有啲嘅礼物，系咪人哋喺人哋面前拆啊？嗱，头先我提过呢、這个就好唔尊重嘅。无论嗰个礼物大与小 ，OK 轻与重，呢、這个唔系最重要，而系送礼人嗰份嘅心意，我哋好感谢嘅，我哋存一个感谢嘅心。 嗯， 而拆与否咧？就要由分媽媽個權去分爸爸媽媽度決定啦。嗱、 啊， 當然啦，爸爸媽媽你可以考慮幾樣嘢嘅。如果嗰個禮物 可能是自己用得着的，譬如糖果啊 ，sorry 啊啊饼干， 系 或者豉油，虾子面，我类似我假设咯。诶，爸爸妈妈，我哋家庭上是用得着，咁你咪留翻嚟用啦。 咁啊，贡献俾个家庭啦，咁令到佢会觉得，咦，我收到嘅嘢，原来可以再转化成为屋企嘅嘢嘅，即系我有贡献啦咁样。 嗱，留翻你觉得你自己决定啊，嗰啲嘅物品我用得着，咁你咪留咯。但系哇，拆咗之后，咦，原来系啲糖啊或者点点，觉得咦。唔好食到烂牙啦，或者面我已经好多伤噶咯，我唔需要咯，我就都建议大家可以捐出去咯，可以捐俾有心嘅人啦。 系， 因为以前我做教育机构嗰时候，都系其中一个工作咧，就系过年之后就收呢啲咁嘅嘢嘅，收咗好多过年嘅贺礼，然后做一个转赠俾有需要嘅家庭噶。 嗯，咁啊令到小朋友即系从中又觉得我自己嘅快乐。可以透过呢个方法同其他人分享， 系啊，又可以帮到人，何乐而不为咧？ 系 咪 啊？ 吓咁呢个就唔使即刻拆，延迟满足得嚟咧，亦都唔好喺人哋面前拆，尊重人，甚至乎进一步个安排，除咗自用以外咧，可以转赠，进一步可以帮到人哋，何乐而不为咧？ 嗯，非常之好啊！呢、這个即系叫延迟满足啊嘛，系嘛？ 系啊， 系啦、啊，延迟满足咧，都系一个我自己觉得啦，啊，都几新嘅一个 terms 啊，又几有用，几实际用途都大，咁啊可以。俾小朋友咧，可以喺入边咧就好好地学习多啲咁啊！ 而系成长系需要学习添。 当然啦，系咪先？咁啊，人啊，最紧要不断咁样进步。小朋友同大人都系一样嘅。咁啊喺度，唔该晒 Jody 先。咁啊，希望你虎年嘅时候啦，咁啊身体健康啦，好冇 ？OK， 大家咁话。 好，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阿欧，准备好食团年饭未啊 ？Kitty， 唔使急啦。 小白，你咁轻松嘅 ？Barbie， 今年都冇年三十晚。 晨光第一线， 温馨提示： 有冇年三十晚 都要翻屋企食团年饭。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为你打打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年团， 好嘢！ 今朝早咧，我哋终于咧接通呢个听众嘅电话， 冇错。 咁啊，同我哋一齐拜个年啦！咁啊，电话旁边有陈太，早晨啊，陈太， 陈太早晨，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主持，早晨，系啊，开心啊，祝你哋。事事顺利吓，日做日日做日日好， 好啊好啊好啊，有得做就好啦。我都喺度祝阿陈太全家都身体健康啦，最紧要新嘅一年开开心心。 系啊，龙精虎猛。 有个喜讯就系啱啱有个新嘅 B B 出嚟。 哇！恭喜恭喜！ 喜上加喜，最欢喜啊！ 系啊，陈太咧，二零二二年咧系好年咯。 系 B B 系陈太嘅孙。外孙啊！ 哇，你咁后生啊，抱孙， 你把声好年轻啫， 咁唔够玩，抛离我哋成条街喎，陈太。 让把声咁年轻啦、 啊！钟、哦、哥唔止，钟哥心境都年轻，仲买紧玩具咯， 又壮健，系咯，仲着短袖。 喂，嗱，小朋友啊，系咪已经改咗名啦？呢个小嘅家庭成员 未，暂时未。 哦，暂时未， 系啦，都系。几日人仔， 哇！真系新鲜滚热辣， 系啊，好得意嘅，即系成水壶仔咁样嘅而家。 系啊，睇啲相睇极都唔厌啊，真系、 啊。因为每一日都唔同啊嘛，个样。 系啊系啊 ，Kitty 你都要努力啊，快啲啊！ 吓、啊，竟然系咁，杀我一个措手不及、啊。我屋企有小猪就够噶啦，系、 啊。正所谓祝你虎虎生威。点威法？威个威士忌啊！ 咁啊，陈太有啲 阿欧个把口咁犀利， 系啊，佢把口真系好犀利噶。 树上嘅撩哥都俾人冧咗， 系咯？你见佢咁劈得开就知， 咪咯？朝早咁多雀仔叫都系因为佢好口啫。 喂，最紧要一阵开始睇住嗰几只先，系嘛？ 系啊， 生生性性 少啊，欧。 点解啊？点解多得唔少啊？买咗乜嘢啊？吓， 系咯。 唔好喺度透露啦，不过 犀利啊！ 好啦好啦，咁啊。个个都祝福下你啊！祝福下林慧啦，咁啊，陈太， 系啊。 林慧咧就女女听教听话啦，越大越靓女啦， 多谢， 系啊，一家团团圆圆和和气气， 好啊好啊，我又要将呢啲祝福全部咧都系分享晒俾所有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们啦， 仲有我啲兄弟姊妹啊、妈妈啊咁样，个个都要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你唔讲佢啲名出嚟，啲兄弟姊妹开佢个名啦，系咪先？祝福先会临到喺佢哋嗰度噶。 听唔听到？唔知我妈妈听唔听到咧？系啦，佢又做太婆啦。 哇！ 真 系好有福气啊！真系咁啊！陈太有冇谂住今个新年有啲咩做下？即系话年初几食个开年饭啊？自己有冇一啲拿手好菜谂住整俾屋企人食下咁啊？ 定打牌啊！ 都系食萝卜糕啊，整个小型嘅盘菜啊，咁样啦。 自己整好正， 好劲哦！小型盘菜， 自己整你自己整，你中意食乜嘢就可以摆上去啊嘛。 有咩食先？ 你中意食咩啊？陈太呢个小型盘菜。 咁你都系不外乎蝦啦，咩 冬菇啊， 咩啊咩啊 蘿蔔啊， 咩啊 底就蘿蔔啊，豬皮啊，系啊蠔豉啊呢啲，即系金蠔啊，系啦雞啊咁樣。 好啦，咁啊食盤菜，祝你哋成家都盡，系啦盤滿缽滿啦， 多謝多謝。 好，咁啊最緊要係咩咧？疫情快啲過去， 係啊 係啊， 等大家可以，你又想。一百岁见到孙仔，系咪先？ 系啊， 唔使一百岁都有孙仔啊， 真系好啦。 咁所以疫情再过去咗，我哋咪可以即系除口罩相见啦，可以即系行翻年宵咯，打翻几圈咯，咁样。 仲要祝你哋港香港二台咧，就上上下下吓。顺顺利利， 顺利 系啦，系啦， 有你祝福就顺利啊， 系 啊。风骚又风骚， 咩 人康康啊？咩人康康系咪啊？ 系啦， 三成群继续 三 成群， 系啦， 噏晒系咪？ 音乐， 我收到啦， 犀利喎！ 郑子诚系啦，个个都做得好。 哦，轻谈浅唱咩天？你唔讲啊？ 吓？ 轻谈浅唱咩天？你唔讲，陈太。 等你讲啊嘛 ，Kitty 知道噶啦，嗰个 我知道， 梗系啦，我哋做晨光紧接嘅，梗系知道 啦。好啦好啦，咁啊， 我 O 好烦啊，系嘛，陈太， 我开心啊，烦咩？我呢啲开龙雀噶嘛，开心 开心 开心啊， 唔舍得收线啊，佢 你收线未啊，陈太？ 咁你中意啦， 我中意，因为你要收线，我哋先可以收线，我哋有礼貌啊嘛，传统教育。 谢谢你哋吓，大家都顺利，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希望下次再同你通过电话吓。 多谢晒陈太， 送首贺年歌俾所有听众啊。 好啊， 好。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星期一年29嘅时间啦吓，咁今日夜晚港台电视31，咁啊梗系继续有多啲嘅精彩节目俾我哋嘅观众睇啦。 系， 搵阿畅出嚟介绍下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阿欧。早晨，各位。 有咩好节目？ 好啊，咁啊，今日年29嘛，咁啊，当然有特备节目啦。咁但系大家年29都系大除夕晚，都系食团年饭噶啦。咁啊，有好多同食有关嘅节目啊，陪住大家。今晚先同大家介绍今日傍晚6:30，未知天下共用厨房啊。咁我哋每一集咧都会带大家去到咧喺香港嘅一啲外国餐厅嗰度啊，认识下佢哋啲饮食文化，兼及认识下佢哋啲嗰啲厨师噶嘛。咁啊，今晚带大家去嗰间餐厅咧，可能少啲去嘅嗰类菜式就是、秘鲁菜啊。 秘鲁菜食咩嘅咧吓？ 系咧，我都真系 秘鲁菜。 系啦， 我有朋友去过秘鲁，佢有讲话有啲得意嘢食噶。 系咧，咁啊今晚 嗰啲系，不过唔敢讲出嚟， 就系要睇港台电视31啦。 冇错啦，咁啊 有啲得意嘢饮，同埋有啲得意嘅嘢食。我谂下都系唔方便，如果唔系，我惊我过唔到年。系啦， 哦咁样嘅，嗱，紧要睇电视就 OK 噶啦。咁今晚6:30睇下呢个秘鲁餐厅啊，佢哋兼及认识下佢哋嘅主厨阿 Bell 啊。咁呢位。男性嘅外籍主持嘅厨师咧，咁啊佢喺2014年嚟到香港啦，咁啊开咗一间餐厅啦，佢啊想推广呢个秘鲁飲食文化，咁啊好认真嘅，佢甚至乎喺秘鲁咧订购咗当地咧一啲专系烤鸡嘅焗炉啊，整翻当地100%秘鲁风味出嚟咁话，咁啊今晚我哋、即系。煮住或者食緊呢個團年飯嘅時候，睇下呢個秘魯嘅飲食啊！ 係咧，到底佢嗰個爐有幾咁霹靂咧？我又好想知道，即係同平時我哋用開嗰啲爐有幾咁唔同咧？咁樣 係啦，佢真係咁肯定要去訂啊嘛，係嘛？ 係咯，係一定係煮到啲特別嘅味道出嚟嘅。 冇錯啦，咁啊繼續介紹一下好節目啊！咁啊去到真係夜晚8:00食團年飯嘅時候，有呢個特備節目啊，得心應手年29啊！咁啊呢個。节目咧就系、由啊主持人啦 Kitty 崔杰同佢， 好好睇啊！ 又系你，又系你，唔好咁啦，一早一晚都系你，又系你咁啦，系嘛？ 冇错啊！咁啊，阿 Kitty 好似请嚟几位歌手朋友同埋一啲嘉宾上嚟做下节目啦。咁啊，有阿 Fred 郑俊宏啊，同埋 Judith 海玲， 系啊，咁啊，亦都有阿李成泽师傅咧，会同我哋讲下呢个虎年运程。 系啊，系啊，睇系啊，我阿妈成日都话 Kitty 好靓女啊。成日都睇港台电视， 多谢安田。 啊、要睇呢、這个叫咩名个名？ 得心应手年29，睇完之后你就会得心应手。 好啊，好啊，好啊！ 我以为押韵嘅添。 吓、啊，都押韵，不过重复啫嘛，冇嘢噶。 唔系啊，佢押嗰个韵就已经系睇到呕啊，饮到呕嗰啲嚟。 唔系， 所以唔好押啦。 笑开口。 好嘢，好嘢，好嘢！ 得你好口咩？你估？ 虎年全年笑开口、啊。 跟你学嘢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之后有咩节目？ 之后有咩？ 之后睇医生啦，跟住 系好好，跟住去到 睇埋医生， 睇完 Kitty 睇医生， 系啦，医生与你啊，咁啊，同大家咧讲下咧一啲啱啱生咗 BB 嗰啲妈妈，咁啊，好多中医师都话咧，即系因为生咗 BB 咧，用咗好多精力啊，咁所以咧要补一补身咁话，咁啊。今日有今晚有呢个中医师咧建议咧嗰啲产后嘅妇女啊，点样去到就住自己嘅体质咧去进补啊，即系唔系立乱咁补嘅，即系要跟翻自己嘅体质嘅。咁啊，当然佢会教大家咧介绍翻一啲汤水啦。咁啊，另外咧。中醫係咁話啦，咁亦都有註冊營養師咧，係針對咧好多產後嘅婦女咧有甩頭髮嘅情況啊。 又嚟甩頭髮，又玩過。 呢個係 啱啫。 上次係講男士嘛，今次講女士嘛。產後 生完 B B 嘅媽媽，咁啊， 呢個主軸係生完 B B。 OK 咁啊，呢個註冊營養師會教下呢啲媽媽咧，佢點樣去到吸收翻一啲啱嘅營養，去到補翻呢個頭髮咁話嘅。咁啊，好快介紹埋，去到夜晚10:00有個紀錄片叫。半个澳洲人啦，咁啊介绍一位咧英国嘅资深演员米瑞安马格莱斯啊，咁就系之前哈利波特咧做牙赛教授嗰位演员啊，佢80岁噶啦，但系佢去到71岁嘅时候咧。 佢係去到移民澳洲啊，咁啊跟大家睇下點樣啊。 好，咁啊大家留意港台電視三十一，拜拜。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晚市禁堂食，令中式食肆在今个农历新年前后损失很多团年饭和春茗生意。以一間一萬尺以上的中式酒樓為例，每停14日晚市損失200萬，延長兩次的話可以損失600萬至800萬。他希望下個月實行疫苗通行證時，本港接種率可達至80%以上，相信屆時可以減低對業界的影響。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說，這波疫情社區爆發嚴重，不少院友家屬主動聯絡院舍，希望為長者接種疫苗。他指部分沒有辦法表明意願的長者，經醫生評估後如果適合接種，院舍會通知家人，並需要在指定日子內回覆，估計大約一星期，如果沒有反對就會接種。他相信有關安排較以往進取，可以加快提升接種率。政府早上大約7點完成葵涌石梨二村石華樓的強制檢測行動，截至今日凌晨1點，1872人接受了檢測，當中發現一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在指明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644户，當中40户在過程中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另外，土瓜灣燕安街18號、20號和進發街17、19號的強檢行動亦已經完成，大約55名身處指明受限區域內的人士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政府派员到访28户，当中7户无人应门。在加拿大反对接种新冠疫苗的示威踏入第二日，渥太华陷于瘫痪，数以千计人士加入名为自由车队的示威行动。警方说正调查多宗涉嫌涉毒纪念建筑、损毁车辆、反对警员、市内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士作出违法或威吓行为的事件，包括有片段显示一名女子在阵亡士兵的坟墓上跳舞。官员形容有关事件应该受到谴责。总理杜鲁多政府在今个月15号推出措施，强制未接种疫苗工作时需要跨境美国的加拿大货车司机回家之后要进行隔离。有司機不滿，更進一步觸發反對加拿大國內其他強制接種疫苗措施的示威。葡萄牙國會選舉投票結束，票站調查顯示執政社會黨有望贏得最多選票，甚至可能贏得過半數議席。根據當地票站調查，總理科斯塔所屬的社會黨預計取得大約37%至42%支持，領先預料取得大約26%至35%支持的主要反對黨社會民主黨。有社會黨支持者得悉票站調查結果之後在黨總部慶祝，如果社會黨未能取得過半數議席，科斯塔可能取得另外2個較小政黨支持以通過法案。由於疫情肆虐，外界原先估計投票率偏低，而社會黨在選前民調被社會民主黨盡逼，一度令外界憂慮可能出現政治不穩局面，但是最終投票率較預期高，社會黨亦有望勝出。分析說可能預示葡萄牙有機會出現一個穩定政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梗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攞个意头。中国人社会无论年头定年尾，最紧要好意头。由细到大，屋企人都会教你过年嘅时候有啲嘢唔讲得。例如数数目字，新年只系得九个，冇咗个四字，死死声唔好听。弊家伙个弊字咧，衰得你个衰字，全部都要借名。新正头唔讲得噶。食嘅餸菜都要改翻个靓名，发菜同蚝豉，过年改个新名叫做发财好豉。明明系猪手，过年都要叫横财就手。甚至一啲动作都要改名，例如一个唔小心打烂只杯，平时你会话啦：哎呀，弊家伙打烂只杯添。过年就要好兴奋咁话：落地开花，富贵荣华，好事嚟嘅。过年嘅时候，就算几衰都要当好嘢嚟睇。做生意嘅人更加需要好意头啦，过年祝佢一本万利就会满心欢喜。我諗佢冇諗过乜嘢生意係会一本万利，基本上都係偏满居多。如果祝人一本万利，其实要諗清諗楚。过年当然要喺铺头落返啲功夫啦，例如摆盘吉，啲吉仲要有咁大得咁大，大吉先会得到大利，摆盘细吉就会变得细利。摆棵桃花寓意花开富贵，所以过年唔开花真系大吉利是噶。喺铺头贴啲挥春或者写啲吉利嘅说话，呢啲都系过年嘅指定动作啦。货如轮转，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呢啲都系比较热门嘅选择。想有啲心思，可以跟年份写，例如嚟紧系虎年，用个虎字开头，虎年旺商，虎虎生威。不过又唔系间间铺头过年嘅时候会开门嘅，呢啲日子大家都想放下假啦，有啲铺头都唔例外噶，休息饭3、5、7天暂停营业。传统都要休息下，再择返个好日子先开始。再讲啊，辛苦咗一年，伙计都要唞下气。不过有啲嘢唔可以摆埋一齐嘅。早两日喺街见到有间铺头贴咗几隻大字出嚟，写住虎星高照。果然食个虎字，虎字行头攞个好意头。由于新年将至，佢哋要唞下。下边贴住暂停服务几个字，清楚交代佢哋唔开铺。由于呢几隻字用嘅字形一样，一眼望过去就变咗虎星高照暂停营业。我突然间谂，系咪话就算虎星高照都要暂停营业呢？你已经虎星高照咁好景，仲唔开铺？还是想话俾我知你嘅虎星暂时系唔会嚟？咁咪即係有等于冇。 你讲到咁叻，俾着系你，你又会点写呢？我会只系用打麻雀经常讲嗰句咧。如果东圈南圈都未开到壶，就会话西圈开壶，恶过老虎啊！初四适宜开市交易，不如就话啦，初四开壶劲过老虎啊！攞个意头啫，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 急脚去边啊 ？Kitty 翻屋企啊！ 小白咁赶去边啊 ？Barbie 翻屋企啊！ 一年去到尾，就算几唔顺利，只要翻到屋企， 正能量就会翻晒嚟。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神光第一线，虎年帮你打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你一家健健康康迎新岁。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过年咧，梗系要讲下嗰啲贺年食品啦。咁我知道咧，即系寻日啊、前日我行去即系街市啊，去一啲商店都见到大家都赶住去办年货噶啦，人头涌涌。咁尤其是咧，系买一啲糖果啊、瓜子啊嗰啲铺头咧，真系塞满晒人嘅。 过年咧喺街市，你想买到嘢咧都好难啊，因为都好贵。但系咧，关个苦字嘅咧，有一味菜我谂嘅。但我未煮得埋一齐，就系谂咗个食材，同埋搞咗个 get， 同埋兼觅咗啫。 好，讲嚟听下。 第一个就系苦虾，因为有个苦字啦。 系啊。 第二咧就系腐竹啦。 腐竹。 都有腐竹。究竟点样可以将腐竹同埋苦虾加埋一齐，就可以整一个叫 虎虎生威？ 系 啊，我估到你啊。 一定要做一味咁嘅菜，但我。唔识煮啊！阿崔神点搞法啊？ 有呢两句摆埋一齐，我就谂不如煲个羹啦、啊，咁样腐竹摆落去煲个羹啦、 啊。系喎，虾羹咁样系嘛？ 虾仁羹系啊，剁碎佢系加 虎虎生威， 系啊，仲可以加咩啊？加豆腐， 哦、豆腐啊， 系啊， 虎虎虎啊，可以话、啊、有腐 fit 啊！ 啊、 有副 fit 啊， 系 啊好。 喂，不过咁，我想讲咧，即系过年送菜，即系上个礼拜都讲咗好多啦，咁啊有好多好意头嘅送菜啦。不过有啲嘢咧，你系买翻嚟嘅，即系譬如嗰啲瓜子啊、糖冬瓜啊等等咧。咁我见到咧，圣安中心咧都有一啲嘅提醒嘅，咁啊同我哋讲下几招咧，系可以买一啲精明啲买一啲贺年食品嘅。咁譬如就话去当然去啲可靠啊、卫生嘅店铺嗰度买啦。咁因为有时候你见到咧，唔系下下都獨立包裝嘅，有啲咧可能佢真係一大袋咁樣筆俾你啊、照稱啊咁樣嘅，咁你就要即係留意一下，夠唔夠乾淨咧？咁同埋嗰啲包裝，就算佢有包好咧，你都要睇下佢幾時食完啊，嗰啲食用期限係幾多啊？即係唔好因為貪平大粒大粒咁樣買，咁但係咧買到翻去原來好快過期喎、啊， 同埋啲產地又不知名咁樣咧，就難搞啲咯。 咁同埋咧，你要揀啲咧適擇自然嘅食品啊。佢話因為有啲咧，譬如开心果咁，你见到哇，白雪雪特别亮白咧， 好假系咪啊？ 系啦，有可能系经过漂白加工嘅。咁、哦、譬如你话见到一啲瓜子，佢又系好有光泽，但系呢啲光泽咧系唔寻常嘅光泽， 拧得齐大佬，油咗嗰啲好似啲无形油嗰啲拧身嘅大佬 咁样。咁可能咧呢啲就系添加咗啲矿物油嘅。咁啊，食用呢啲嘅食物咧，有可能会令到肠胃不适。咁所以买嘅时候咧，都拣翻啲即系自然色泽咁嘅食物，有佢自己本身嗰个颜色噶嘛。即系唔好为咗贪靓，咁所以就去买咗啲加工咗嘅食品咯。咁、当然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即系好沉气。你嗰啲过年食品系好食。咁但系就适可而止，咁啊少食多滋味，多食就坏肚皮，咁啊大家就可以即系食得适量啦，亦都食得健康少少咯。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享乐时代咧，就同大家讲一啲咧，因为贺年而发生嘅啲周边嘢。你哋有冇留意咧？往日咧买贺年糖果嘅时候咧，无论系超级市场啦、百货公司咧，又或者系便利店等等咧，好多时都会附送一样系新年先至会有嘅嘢， 利是封。 唔系，嗰张刮刮抽奖卡 啊！好耐冇见啦，刮刮抽奖卡。 你哋唔发现系咁咩？通常都系新年嘅时候咧，先会有张红卜卜嘅，跟住咧可能有啲金色嘅图案咧，然后就有啲银色可以俾你搵银仔啊，或者搵啲硬物刮。 刮刮卡都系呢个 feel 噶啦， 系咯， 冇收过喎。近呢一两年都好似 系咯，少啲喎。 少啲系咧， 收好多。 呢一两年啊，我呢十几廿年都未收 过。咁你又夸张啲，我又有，即系唔多咯，但系都有嘅。呢一个咧系我由细到大最中意嘅兴趣嚟嘅，即系我好中意搵啲银仔刮嗰个抽奖个。 即系喺便利店嗰度买嘢就会有啲抽奖嘢啊。 系啊，好多时都系咁噶，即系譬如话俾三个方格你，然之后你就求其拣两格，如果系同样图案刮中就赢啦。咁即系通常有啲咁嘅活动噶嘛，好多时都系过年嘅时候先有嘅。即系唔知点解系拣过年呢个时候。 外国嗰啲彩票系咁噶，要刮嘅。 系 啊，系啊，有啲刮。 我细个去文具铺都系噶，唔知俾两蚊定咩，即系睇下你抽啲咩啦。 搣张纸嗰啲系 都系有得刮，因为有啲搣张纸，有啲就刮咯。 细个刮好多。刮完之後咧，即係唔中啦，跟住你一定刮埋另外嗰啲噶嘛，跟住發覺原來係唔會中嘅， 係啊， 哇！ 大個就係識得刮沙嘅啫，邊人識得刮呢啲？ 沙都冇得刮啦，中哥我。 唔緊要， 大年初一真係靠你啦。 刮埋啲神沙嘅都係， 神沙都好啊，集腋成裘，積少成多，可能好勁噶，分分鐘。 好灰喎，你嘅 傳統。做咩放庫啊？ 係啊 係。啊，年尾流流。 聽日會好噶啦。 係啊。 因為聽日係下年啊嘛。 係啊。有低先有高，有高又低。 即系今日可以富到尽啊，系咪啊？ 谷底反弹， 富到尽， 即系唔好跌一半，要跌到落底先可以反弹。诶，唔紧要嘅，冇事嘅，我觉得一定会越嚟越好嘅样嘢都。但我想讲咧，就系呢个刮刮卡啊，嗱，你都识讲啦，越嚟越少见啊嘛。我近日见到咧，因为坊间咧而家个个都鼓励话，尽量唔出去拜年啦。咁喺屋企有啲咩好做咧？咁我就上网搜寻定一堆咧，可以喺屋企同小朋友一齐玩嘅家庭嘅集体游戏啦。咁其中一个咧系同呢一个刮刮呢样嘢系有关嘅。我哋成日叫呢样嘢做刮刮乐啦，即系因为你揾啲硬物去刮开嗰个银色嘅封面，然之后你就知道底里边咧系蕴含咗一句乜嘢嘅字句啦。咁咧，网上有人教咧，你点样去整呢一层可以俾人刮走嘅釉面咯？ 原来咧系有啲特别嘅技巧噶。而呢样嘢咧，你屋企咧好多时，如果你有小朋友都会有，而每个家庭我相信都会有呢个材料嘅。刮 走嗰个银色嗰个啊？ 系啊，即系整银色嗰一层。 哦，整银色嗰层 系啦，嗰一层即系被刮走嘅表面啊。 系、 哦，原来咧系用呢个水彩同埋洗洁精沟埋咧。就可以咧整到呢一浸油嘅、 哦，咁你咪可以喺埲墙嗰度搽。 点解你要谂系埲墙？ 通常小朋友都中意搞埲墙噶嘛。 我冇谂过系埲墙咯，我谂住揾啲即系卡纸啊，或者系一啲你可以抹得走嘅地方啦、 嗯。 如果瓷砖可能都得嘅，你刮唔花的话刮花就唔好啦。 有问题啦，咁即系其实咩颜色都得啦。 系啊， 平时通常都系灰色颜色嘅。 我都唔知点解。 系咯， 点解？ 灰色颜色系咪最容易遮住佢后边嗰个图案啊？ 咁、唔会黑色。劲啲咩？ 可能唔好睇啊，系咪啊？黑色一笪咁样， 系嘛？ 哦，我谂可能约定俗成，大家 咁有冇一 个 成功嘅比例 嘅？嗱，系有嘅。颜料嘅比例同呢个洗洁精嘅比例咧系3:1，即系三份嘅颜料就沟一份嘅洗洁精。咁佢话咧，你其实要将佢捞匀咗之后，即系你确保佢捞得匀啦，唔好话一撇撇一笪笪咁样啦，唔会起粒啦，亦都唔会起泡泡咧。跟住你就可以将佢咧黐喺一个咧系令即系可能譬如你当透明胶纸嘅面上面啦，因为你唔想破坏你屋企啲纸，可能淋得滞啦，你淋咁多油性嘅嘢落去，或者硬卡纸可能都会索咗啦。咁所以就建议咧。是在一些透明胶纸上面去建立这一层即是可以被刮走的油。 哦那就是你碰墙都玩到咯。 我碰墙不得啊，我不想黐胶纸上去。碰墙那里是啦。咁於是乎呢你等它干了之后呢你其实大概将用我当你整一幅啦因为有些人可能想整一大幅咁样嘛。咁你就可以再将它裁成你想要的形状同埋 size 啦。咁、其实你如果整咗呢一个刮刮嘅呢一层油呢你可以諗到好多嘢出嚟玩啦。例如系你可以写一啲大惩罚喺里面跟住譬如包剪揼猜输咗就刮一格睇下罚咩呀咁。又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自己喺屋企搞个大抽奖又得。系、啦，或者喺里边写个 温书一小时咁样又得。 哇，你都好狠、啊，猜书又包剪揼，刮咗格温书一小时。温书 一小时啊，大佬，你过年啦，你温书一小时 咩啫？行业好紧要啊！ 我听到阿 Barbie 讲咗咁多咧，即系发觉有一个家庭真系要付出好多心神， 系啊， 系啊， 要做好多呢啲咁样嘅嘢活化大家， 搞到我啲思路都开始唔清晰嘅。 你谂下，阿钟哥，其实头先我哋讲个过程咧，去咗5个钟噶啦。你谂下温书1个钟系咪先？玩个包剪头可能半个钟，跟住你准备呢嚿嘢可能都搞2个钟。 然后抽中咗温书一小时， 可能我未有小朋友啦。其实对于我嚟讲，你睇完头嗰3集 Toy Story 都6个钟，冇乜所谓。点解要温书一小时咧？ 系咯， 睇温书一小时。你看 Toy Story 你咁样会唔会吓到大家唔敢再生小朋友？ 系咯，唔系你问下白猿好啦。 唔会，你唔见我哋一路讲一路笑嘅咩？我哋几快乐，几融洽，系咪？ 你 Kitty 唔再讲咩？陈太问完佢之后，佢就冇再回复啦。系啊， 佢帮你预示咗咧，即系见到长辈嘅时候会问嘅问题。通常头一年结婚都系问呢啲啊嘛，几时啊？ 小 猪 又好啊，唔使温书。 你可以教佢，譬如轻轻转身嗰 啲 噶嘛。 三部曲嚟噶，都话生完第一个之后咧。跟住會再問嘅，幾時 生 第二個 啊？係啊，冇錯，個個都 問幾時生第三個啊？ 係三部曲 嚟，你問爸爸先啦，佢第二個都未有。 冇啊，問翻轉頭啦，跟住之後就 嗱，唔好推讓。你都系管讲刮刮卡啫，何必互相残害咧？何必 唔系 过年啲？ 不过我而家咧识答啦呢条问题。如果有人咁样问我，我就会问佢啦。我唔生系因为你啊？ 点解啊？ 嗱，咪就系咯。你就会问啦，点解同我有关？ 我哋中咗佢计啊，钟哥 咩啊？ 佢戏弄我哋啊！ 你又似嚟？ 佢开咪戏弄我哋啊？ 系，其实系点解啊？ 嗱，佢问我，即系你问我，我系因为你，跟住你就话关我咩事啊？系关你咩事？ 即系佢有个括弧，就系关你咩事？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